正式开始我哋节目啦，好唔好啊？ 好啊。 啊，咁啊，嗱，依家咧报一报数先，由我哋好中意报数嗰啲眼红友，哎呀，又真系打脸噶啦，OK。哎呀，牙痛咁声。我哋 YouTube 咧1600位益友，而 Facebook 350位，咁即系依家系1600加300，哎，仲争50位益友就过2000啦。我哋今日又，哎，好嘢，俾啲掌声自己先。 好嘢，好嘢。 唔抵得都冇用噶啦，系我哋真系做节目噶嘛，依家系好啦，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咁啊，讲讲咧呢一个嘅公民抗命嘅占中九子咧，就系即系已经系判刑啦，系咪？等候判刑咧，咁啊已经判决咗定罪啦，吓定咗罪啦。咁呢一个嘅定罪当中咧，有两位嘅仁兄咧，我系特别咧系想拎出嚟讲嘅。其中一个咧就叫陈淑庄，另一个咧就叫邵家俊。OK，OK、 okay? okay.。咁呢两位仁兄咧就系犀利啦，贵为我哋嘅香港立法会嘅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啦，就是、Honourable 陈淑庄同埋 Honourable 邵家俊咧，咁啊每个月收紧我哋纳税人咧98,500元嘅人工，同埋每一日嘅筹作津贴咧系557元啦，咁样系365日都有得食啦，咁样好啦。咁呢个好重要嘅资讯嚟嘅，一啱我哋听到邵家俊求情嘅方法咧，就会好好笑噶，咁样。好啦，咁咧嗱，呢班友仔当日咧话搞占中啦，其实占领金钟啦 ，OK。 系。 咁啊，系啦，喂，咁我哋睇一睇咧一啲嘅资讯先，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咁啊，话说咧，佢哋所提倡嘅一样嘢就叫做公民抗命，系咪？咁什么叫做公民抗命呢？咁话说阿之峰哥阿黄之峰咧，就有一个说法嘅，我哋不如睇睇啊，吓。 好啊。 咁啊，黄之峰当日就点讲咧？吓，诶，变晒形嘅呢个，吓，我哋缩翻佢先。好啦，嗱，大家可以睇到啦，背后呢度。學民思潮的黃之峰就認為，在佔領區現場被捕呢，是才能夠完成整個公民抗命的被捕的過程。他是以承擔道德，第一個道德，第二是法治的責任。那我反而在這件事上面呢，都是、就是、比較欣賞他這個說法，你明不明白？因為他起碼就告訴大家，雖然這是左膠的行為，本土派一向提倡的抗爭呢，就以不被捕作為大前提，不被捕不受傷作為大前提啦，係咪？咁而佢哋係中意被捕咧，咁我哋一向都係覺得係恥笑嘅呢樣嘢係。咁但係佢哋中意 火屍 嗱，但係佢起碼貫徹始終，佢真係坐咗啦嘛，黃之峰坐咗啦，係咪？係 係。 好啦，咁佢係貫徹始終嘅，佢承擔咗嗰個道德同埋法治嘅責任。道德我唔敢講，因為咧道德咧其實在每一個人心目中那把尺都不同的，有些人照舊屌鳩黃之峰，有些人就很認同黃之峰，道德那把尺人人都不同，但是法治那把尺呢就是大家都一樣的了。那這件事沒得好說，道德責任我不知道，法治責任黃之峰一定是承擔了。好了，這個就是他說所公民抗命需要的一個的責任啦，是不是？那就很清楚的了。好了，咁而係咧，明報咧呢、這個係報導咧，就係、是、當年嘅報導嚟噶嚇。佢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即係戴耀啦、陳建文啦，同埋呢一個朱木啦，所謂嚇、啊。好啦，呢三個人咧，發起人咧就計劃去自首。佢話等公眾明白佔領並非無視法治。OK， 嗱，你哋係去自首噶嚇、啊。好啦，戴耀我哋一陣間先講，我哋依家先講咗呢一個陳淑莊同埋邵家俊先。好啦，既然咧黄之峰都话，哦系啦，呢一个嘅即系公民抗命咧，系需要承担道德同埋系法治嘅责任啦。咁到底啊陈淑庄系点样去承担咧，就好笑啦。陈淑庄就话咯，吓、啊，就竟然间咧佢系会走去求情噶，咁样系，即系作为一个公民抗命，你要承担你嗰个嘅道德同埋政治责任。喂，当日佢哋讲过噶、哦，有咩不抗辩啊？即系呢一个嘅，佢哋好多噶，公民抗命无畏无惧啊，不抗辩啊，呢一个嘅仲有咩啊？仲有个不嘅，我记得系 啊。 Anyway， 我唔系好记得。总之咧，佢哋系有讲过呢啲嘢啦，咁样系好啦。咁到今时今日咧，佢哋就走去求情，咁样系吓。咁、啊、你求情嘅时候，咁你讲啲乜嘢咧？吓、啊，佢哋竟然间就话、哦，好啦， 嗰啲求情理由咧係好笑喎，啊，就話咧呢一個嘅代表陳淑莊嘅律師咧，尋求法庭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同埋判緩刑嘅可能性，即係佢都係想逃避嗰個嘅法治責任啦。佢話咧希望法庭判刑時考慮佔領行動79日當中有幾多阻礙係嚟自佢嘅煽惑行為。咁啊，陳淑莊就話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有幸咧能夠喺自己嘅崗位咧，係為呢、這個即係加努力咁啲廢話嚟啦。好啦，我想講嘅就係陳淑莊你個八婆，當日你就係有份去破壞整個運動嘅其中一個元兇啊嘛。喺9月28日嘅時候，你係唔係喺金鐘現場嗰度曾經係作出個呼籲？叫人经过分域码头那边是去离开啊，陈淑庄，嗱呢个可以玩到发毒誓嘅，你可以话唔承认嘅，我哋系有片嘅。陈淑庄，你系破坏运动啊，系。咁如果你以呢一个嘅因素嚟到去求情，我都觉得合理嘅，因为你专系喺嗰个运动嗰度搞破坏嘅，同埋你又去到每一个地方。你都中意搞嗰啲投票咧，系投到下啱你心水為止咧，先至完喎。然之後你就話呢一啲咧，就係、是、公民學習嘅一個過程喎。呢啲係咪你講嘅陳淑莊？你有冇講過啊？呢啲嘢係即係總之咧，我哋咧喺呢個金鐘嗰度就要做小組討論，即係佢哋做小組討論，跟住咧就去投票。萬一投票結果唔啱陳淑莊心水咧，就再討論，直至投票結果啱陳淑莊心水為止。有冇呢啲事情發生過？嚇、啊，陳淑莊你答就得噶啦。我唔想屌你啊！呢集係你自己答啦。呢啲嘢係好啦，你有做過呢啲行為，咁你依家真係求情話判緩刑都啱嘅，因為你係幫手負責破壞嗰個運動，而唔係推廣嗰個運動嚇、啊，或者推動嗰個運動啊，係好啦。跟住咧，我哋睇下邵家臻嗰个求情喎，呢个仲好笑啊！真系，即系邵家臻系求情，系点样求情呢？咁啊，睇下佢代表律师讲啦，吓、啊、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嘅律师彭耀雄就表示咧，希望法庭能够判处非监禁嘅刑期。咁啊，点解咧？就是、因为咧，呢、這、一个嘅求情时候咧，就提及嗱，呢个最尾呢段好笑啊！那個求情時提及啊，邵家臻患有異型的糖尿病，視力長遠有機會受損。他亦都有良好人格，當時在現場一直強調示威者應該保持冷靜及和平，並且在警方投放催淚彈時呼籲示威者離去。嗱，呢個律師就坦白啦，最尾嗰句第一，佢又係曾經呼籲啲示威者散兵㗎。即係大家，你大家真係要明白。點解要有啲人會形容呢一班佔中九子係佔中九恥咧？咁樣係呢一個律師咪夠坦白咯？你陳淑莊個律師都唔夠坦白啦。邵家臻呢個好嘢，彭律師講埋出嚟，就係、是、你曾經係喺投放催淚彈之後咧，係呼籲啲示威者散兵噶，係破壞運動啊嘛！呢啲嘢係咁呢個係好嘢，呢、這個彭律師夠醒、夠醒目、夠誠實，同埋呢個邵家臻。不過佢嗰個即係好笑嘅地方就係佢患有異型糖尿病，咁其實喺佔中嘅期間又睇唔出你有咩嘢嘅，即係視力受損嘅情況喎。因為你係經常喺大台嗰度負責做咪手揸咪喎，呢樣嘢係。 企喺高台 嗰 度遠望啊嘛。係 啊。 佢個台就係2-3米高。 係啊。 喺度遠，喺度眺望。 唔係你喺個高台嗰度，哇！眺望係嘛？咁下邊幾萬嘅群眾喺度聽你喺度廢噏。 风采 几劲啊！血染的风采，喂，似乎你嗰阵时个视力冇受损，只系稍一不慎就好似林子祥咁跌落个窿嗰度噶咯，系会，但你冇喎。咁、啊、然之后你话依家有糖尿病，你个糖尿病系几时开始噶？系咪做咗立法会员之后，即系食嘢食得太多，557蚊一日暴食暴饮暴食，搞到糖尿病？ 所有嘢都要 适可而止噶。啊，冇咧，即系过犹不及，即系你食咁多咧都冇用嘅，食几多着几多亦都系整定嘅，唔可以话俾你听。你即系食到有糖尿病， 視力有機會受損。喂，嗰陣時，喂你戴住副眼鏡係嘛？哇，成個左翼進步文藝青年咁嘅咁嘅狀態姿態， 哇！俾人發現係留啲須啊， 咁咪又留啲須咁樣係嘛？成個哇民國時代嗰啲文人咁樣嘅風采。喂，我真係睇唔出你視力受損同埋糖尿喎、啊，糖尿通常隻腳會腳軟嘅喎、啊，唔係企得好耐嘅啫喎，你企好耐嘅喎係，企得耐我喎、啊，咁係屌你老味真。 啊，我記得每一次 係 啊金鐘嗰度，嗰好似係八點零九點鐘啦嘛，好似係會開。入講嘢啊嘛，係啊，通常嗰啲嚇，通常啲 每日講話 啲主角啦， 係每日講話， 每日講話發表幾個談話啦，每日幾個 發表談話， 發表談話，咁跟住就會有啲咪有啲下面嗰啲參與者咧就會自發，咁嗰啲市民咧就會上講嘢，咁啊唔係話有標準嘅，啲 係啊係啊係啊 嘅， 係有啲唔想講。 你諗下嗰個每日嗰個台啊！由嗰啲重要嘅領袖發表個談話，去到嗰啲市民又講幾句，跟住佢哋又控制嗰個場面啦、過場啦、氣氛， 係啊， 起碼都企兩個鐘嘅。 係啊，冇得坐啊，大佬，你話你坐糖尿，張糖尿就會，即係其實係隻腳真係唔企咁耐㗎，啲嘢冇得呃㗎，即係有好多客觀嘅病徵㗎嘛，係。 系， 唔系话你话有啊有啊，或者医生话你有，我哋都好似觉得你，咁你话一系好坚强咯，死企难企咯，每日食呢个痛博士啊，唔系即系屌你啦，真系。 唔系，同埋啲身形肥胖嗰啲，通常都系血糖高噶啦，就未必一定系糖尿嘅。 其实佢话系有二型嘅糖尿病咯，咁样系，即系唔系一型系二型嘅，屌你，真系。 咁啊。睇下到時點啦， 睇點判啦。不過即係我哋出嚟恥笑下啫。即係你今日即係患糖尿病，係唔係你食得太多民脂民膏所引起咧？都值得呢個代議士去反省下啦。因為你當日2014年咧係好精神嘅咁樣係嚇、啊。好啦，我只貓又干擾我啦，唔緊要，我哋繼續做我哋節目。好啦，咁啊陳淑莊咧同埋阿邵家臻咧，咁係其實佢哋亦都係除咗求情之外咧，因為啊嗱，根據基本法咧。如果他們是超過3個月呢是、即是判刑超過3個月呢就可以通過這個的、即是立法會是可以通過呢是將他們的議員資格呢是褫奪的這樣是好了那他們呢竟然間是有一個的、叫做在囚辦公的研究是喂迪迪不要煩住啊是你睇下佢好煩啊！喺度 在囚辦公 啊，在囚辦公，我哋一齊睇下咩事啊嚇！咁咧就係、是基本法79条第六款咧列明，議員咧喺任內咧被判犯刑事罪行咧，判監多過3個月，及經立法會在席議員嘅2/3投票通過，呢、這個講緊在席議員啊嚇。OK， 議員資格咧就會被褫奪。咁啊，詹培忠咧都試過噶啦。OK， 咁啊，當時有45人咧係支持嘅，即係60/40，即係3/4嘅係，係超過2/3啦咁樣。好啦，咁啊，即係即係呢一個嘅嗱，根據呢個係撈嘅報導啊嚇。如果兩人判監咧，根據現時議會形勢咧，67人七席咧出席咧，立法會要45票咧先至可以贊成。而係咧，建制派得43票，加埋阿梁君彥咧，即係人稱大口狗啦，就是、破例投票得44票。都仲爭2票咧，先至能夠 DQ， 因為要過3/2啊嘛。好啦，佢話咧就係、是基本法咧就同時有機制嚇、啊，就下咧第79条提到咧，議員如果冇合理解釋，連續3個月唔出席會議咧，主席可宣布咧佢喪失資格。咁啊，有民主派擔心咧，咁啊梁君彥咧就可以通過呢一個79条咧，係去 DQ 呢2個嘅議員嚇。啊咁好啦，呢一個咧就民主派認為要防患於未然啦。咁啊，例如咧就係、是、繼續喺呢個嘅 坐監的時候就提出書面質詢，就令到兩人即使肉身不在議會，亦都以其他的方式去履行議員職務。即你們為了那個98,500元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在監獄那裡坐緊監，你都說可以繼續提出質詢的，繼續去即苟延殘喘的，為了去出那份糧。當然啦，這個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啦。他旗下還有很多嗰啲議員助理，泛民的議員助理很重要噶嘛。例如是要上連登嗰度做打手，批鬥啲本土派啊，批鬥鬱敏啊，好多噶嘛。呢啲咁樣嘅打手係喺連登嗰度啦，嚇咁樣係，我都唔怕講嘅。呢啲係你泛民有冇做？你打心知肚明啊！呢啲嘢係有冇打手請我過去？啊！你泛民26個立法會議員一齊發毒誓啊！如果是吧，你們沒有做到的就含家，如果有做即是你們是發毒誓、啊、如果你們一個打手都沒有請的就我仆街死。如果你是承認到你們是沒有的呢、啊、即是你們快點發毒誓了、 啊、OK 你們是不會這樣的，因為你們是的確是有請打手上連登的，你們是、啊、發毒誓 啊， 啊 OK 好了， 即呢啲系嘥時間啦，係嘛？夠唔夠膽講啊？一個都冇啊！一個議員請十個助理，26個議員請260個，你260個當中有冇一個？你話夠膽講一個都冇得噶？你發毒誓啊！ 嚇！ 如果有嘅就你哋撲街死冚唪唥，我唔怕挑戰你哋噶，佢可以出嚟講噶，我一對你26啊嘛，依家係我怕咩啫 ？OK 嚇？ 爭我都冇用噶啦，泛民係 好啦。咁啊，即係你呢班友咧就要求，即係話要判呢個社會服務令或者判緩刑。咁你話你哋係幾撚折墮咧？為嗰98,500元就不停咧無所不用其極咧咁樣去即係你為咗苟延殘喘，為咗嗰個嘅出糧，為咗嗰啲嘅利益，為咗嗰啲嘅助理，係嘛？嘅津貼 產業鏈 係嘛？啊，成個產業鏈要維繫住佢，等佢唔好咧有十個，喂，你知一個人養十個人係嘛？喂，好大鑊嘅喎！突然間又冇咗20個打手喎，可以喺個網路嗰度，你知唔知一個人可以開幾多個分身啊？咁樣係嚇，一個人可以開幾多個分身嚇？係、啊、可以開好多個。我當你一個人開10個、20個，我當20個好明 fair 啦，係咪？20個人可以開個400個 account 嘅喎，係。不停咁樣覆嚟覆去，互覆 Facebook 又得 ，YouTube 又得，係嘛？連登又得啦，當然 得又得，係嘛？ 即係你哋係無所不用其極去做呢啲嘢嘅，係唔使扮嘢。哎呀，我只貓好煩啊！依家係佢哋不，即係咧，我發現咧，阿迪迪啊，即係神貓咧，佢係死都要爬上去我個電腦嗰度咧，我懷疑佢係想窩住個電腦機咧去瞓覺。 吓 ，OK， 即系暖系嘛？ 即系啦，够暖，因为今日冻一啲。OK， 吓、啊，俾大家睇下。OK， 咁我抱翻佢落地先，趁机。人哋好烦啊，干扰住晒，搞到我讲嘢唔好自在，我只手喐唔到啊，又惊住佢整烂部机啊。吓 ，OK， 好啦，好啦，佢可以早唞啦。好，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吓。好啦，咁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你泛民啊，不如干脆啲啦，系咪啊？你横掂你都系，即系你依家喺个议会嗰度，第一你就唔好再呃人关键一只。首先嚟到讲，你哋分组点票又输，全体嚟到讲嗰个嘅过半数又输，系嘛？咁你少两席都唔少啦，即系我觉得你哋唔好再攞啲关键一席从佢出嚟呃人啦。同埋你哋依家係嘛喺個立法會嗰度，建制派就係嗱呢度講咗啦，69人當中，建制派就係有即係呢一個嘅44票，44你69-44，即係你哋民主派所謂民主派泛民係有25個人啦，係咪嚇？25個人咁你少咁2個又有咩嘢分別咧？依家反正都冇推廣，即係3個月內係推動唔到政改方案嘅。我想同你講係嚇，即係你哋所謂守住嗰個1/3嘅關鍵少數咧，係唔知守嚟做乜嘅。依家係，因為依家已經冇搞政改啦。自從嗰個雨傘之後，係嘛？ 推有啲重大嘅議案係需要三分之一嗰個否決權， 係冇需要啦，已經係。咁嘅時候，你仲有咩嘢需要否決咧？係咪？咁你仲有咩輸咧？你 nothing to lose 啦，已經係。咁你講嚟講去，咪就係為咗錢咯，即係為咗個98,500咯。咁呢個係已經好實在噶啦，係咪啊？即係跟住有啲人又話：，誒、哎、你唔批評建制，呢啲廢話嚟噶，係。即係你泛民就唔監察得嘅。喂，你哋自己話要承擔嗰個法治責任噶嘛？點解要求係判社會服務令或者判緩刑去維持你嗰個議員嘅資格啊？議員犯罪就與庶民同罪啦，啱唔啱啊？縱然你都講，你認為呢一個罪行係認為佢告得你唔啱嘅，咁你當初乜你唔係預咗嘅咩？佢會即係攞亂咁攞啲罪名嚟控告你，咁你仲真係自首？當初本土派講一樣嘢，不被捕不受傷，就已經解釋咗一切啦，係咪啊？咁你不被捕，你唔坐喺現場啊，點會被捕咧？你哋係趕赴現場，我哋要明白當日佢哋喺掃場嘅時候。趕去現場打卡嘅喎、哦，係咪啊？如果你唔去就唔會拉你啦。第二就係你班人係走去自首嘅喎、哦，同埋係叫做協嗰、那個唔係協助調查，嗰、那個係叫做預約被捕喎、哦。咁樣係去剔嗰啲所謂點心紙，話你剔自己干犯咗乜嘢罪行喎、哦。呢啲你哋咁荒謬嘅，你哋泛民自己做出嚟嘅。咁既然你自己走去自投羅網嘅，俾人告咁，有乜嘢問題呢？有一個人咧，我就發現咧，雖然佢左翼嘅社運青年啦，但我對佢咧都有幾分嘅欣賞同埋尊重啊嚇。咁呢個咧就係鍾耀華，即係前中大學生會嘅會長同埋前學聯嘅即係常委啊。咁啊，鍾耀華咧就講啊嚇，鍾耀華就唔希望法庭考慮佢個人嘅情況，佢只係想咧嚇被視為。當日數以千計聚集在金鐘的香港人的其中一個，嗱，呢個係一種所謂無我的一種嘅想法，一種嘅觀點。嗱，我覺得好噶，嚇，佢唔係強調佢個人嘅榮辱，佢並非係強調佢自己能否繼續履行佢議員嘅職責，繼續可以出糧同埋出個籌作費用。你知啊，坐監都可以出籌作費㗎嚇，嚇，只要佢有食嘢就得㗎啦。好啦，同埋有單據就得噶啦，實報實銷。 即係你講緊佢嘅議員助理啊。 佢議員助理可以繼續暴飲暴食噶嘛？ 食埋 佢，你可唔可以食埋佢一份都得噶嘛？係啊。 唉，嗰啲議員助理要注意下啊！啊，嗰啲血糖 啊，唔好食得咁誇張。雖然金鐘係好多嘢食嘅，咁係。咁咧嗱，鍾耀華就講係會接受法庭對佢嘅判刑，唔會要求判處社會服務令，會將判刑視為佢為咗對抗法治不公而付出嘅代價。嗱，呢個好嘢，我俾個 like 你啊，鍾耀華，好嘢呢啲。嗱，我哋真係是其是，就唔好咧。有啲人話：，誒、欸，我哋直接鬧。當我哋是其是嘅時候，好多人係專登唔去提或者睇唔到。而呢一個鍾耀華，佢係一個非常之良好嘅示範嚟嘅，公民抗命。咪就係要一個咁樣嘅形式嚟到去進行咯，就唔係屌你啦！乜到判刑嘅時候就縮沙要求判社服，要求走去遊遊啊，嚇要求走去包圖書啊，唔係做呢啲嘢咯，唔係要求緩刑咯。鍾耀華佢係接受法庭對佢嘅判決，嗱、呢個真係好嘢啦！你夠膽做，夠膽認，夠膽服刑，嗱、呢個好嘢。雖然我唔同意嘅都係其實。我唔同意嘅意思，即係話我都唔同意呢條友走去當日走去被捕啊，走去自首啊呢啲嘢，我冚唪唥唔同意啊。但係起碼佢係貫徹始終地係做足佢個所提倡嘅一啲嘅綱領。嗱、啊，好嘢，起碼佢貫徹始終先。嗱、啊，呢樣嘢已經好難得啦。縱然我唔同意啊，其實佢個所做嘅嘢我都係唔同意噶。當然是不抗爭，都是不被捕、不受傷做大前提的啦。但是他既然他喜意是去落於去 fulfill 他這些東西的時候，那他而是他做得到。啊、好東西，二神中，給個 like 來，真的。啊、這個值得，值得來到去讚賞的，公開來到去，是其是的是。即係呢啲先至係值得去尊重啊嘛，而唔係你嗰啲陳淑莊、邵家臻嗰啲，哇臨時有縮沙啊！喂，你呢兩位仁兄分別都有係嘛？揸住個大聲公喺928當日就叫啲市民離開㗎，唔該，係咪破壞運動啊？呢啲人係嚇，咁、啊、大家可以諗下啦嚇。啊 OK， 即係呢一啲嘅，唉，毫無骨氣嘅分子。好啦，咁啊，我哋呢一個就係、是、即係陳淑莊同埋即係邵家將講到呢度啦。咁啊，黎牛有冇咩補充啊？ 冇啦，冇補充。嚇！即係唔可以輸打贏要咯，我自己咪覺得 係嘛？咁啊，依家事實上就係輸打贏要嘛。啊，到判刑嘅時候你就縮啦。咁點解當初你唔一早就係去縮啫？ 佢哋收到歌啊！喂喂，你升場啊！埋位啦，成班去打卡啊嘛！ 喂，大佬，飲緊茶。 埋位啊！好砌事啊！仲要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砌又唔知咩 review back 啊？定砌 review back 啊嘛？ 屌你老尾真係！ 咁咪要埋位啊！唔夠人 点砌啊！唉，咁所以你系咪就始终呢一个钟耀华呢个后生仔真系，唉，好嘢！ 咁呢个就真系好嘢嘅，佢起码唔会下推堂啊， 你唔会缩啊嘛，大佬。做做下你又缩嗱，你如果自己系做唔到嘅嘢，首先第一你唔好叫人做，第二你自己唔好缩。屌你老母，你即系坐三个月。對於你嚟講，就濕濕碎啦，係咪啊？喂，同埋個任期差唔多啦，你咪2020嘅時候再選過咯，多鳩魚。不過當然啦，因為判多過三個月咧，就下一屆選唔到嘅。佢哋係死人都咬緊生噶， 係 啊，坐三個月其實對佢哋唔係最傷啊。坐三個月之後，令到佢喺2020嘅換屆選舉冇辦法參選，先就最傷 嚇、啊。所以佢哋死都會咬緊生咧，就要求去判呢個緩刑啊。 否則就變咗係變相 DQ 咗佢哋下一屆嗰個參選資格，都唔算 DQ 入佢違，即係佢哋違反咗嗰個法例嘅要求嘛嚇。 唔、符合嗰個參選要求咯，唔係 DQ 咯，呢個 係。係嚇。咁所以始終有講，我哋就唔係話啊，有啲人話見我哋係人都鬧，不過我哋都唔係係人都鬧啊。有啲喂佢真係做得到嘅，佢所提倡嘅嘢佢做得到嘅，我哋係真係喺一個心嗰度尊重。例如係鍾耀華，老實講，雖然佢搞喺搞嗰啲咩菜園村啊、咩東北啊嗰啲，我都覺得好硬膠，係咪？佢同嗰啲咁嘅硬膠七子，即係嗰、那個嗰啲咁嘅學聯嗰啲硬膠七子去，係咪啊？即係。大熱天時真係扮耕田啊！嗰啲咁樣我都覺得好低 B， 係咪？咁一單埋一單嘅呢啲係，係咪？喺呢一單上邊係要值得讚賞啊嘛！咁我又唔覺得唔好，即係撈埋一碟嚟到去講，係嘛？咁你話佢哋真係扮耕田嗰啲冇嘢好講啊！屌你老味，真係香港人點耕田啫？屌你啊！ 叫古法耕田， 古法配方，屌你老味！凌晨三點鐘要起身噶啦。如果咪曬到你隻跡咁樣啊？ 唔係佢哋提倡嗰個耕田嘅方法係最古舊嗰只啊嘛，係嘛？佢哋最辛苦嚇，獲得最少農作物 係啦 ，traditional 啊嘛，嚇化肥都唔用嘅，因為佢講綠色嘛，又要屌你咪邊有咁多豬屎俾你啫？依家係。啲豬場都執曬啦，好多都交翻個牌俾政府啦，係咪啊？化肥又唔用，農藥又唔用，我唔知道你種乜啊，係真係。 唔 係， 即 係 你話你農，即係有啲農民嘅嚇，仲有農村係仲有少量嘅農民，都係講緊嗰啲年紀比較大六七十歲，佢哋冇唔識引入技術去改善，咁就話啫，係咪？ 即係後生女咯。 啊！係阻抑進步青年了，大佬係嘛？咁你要用啲農家嘅方法，係咪應該係要進步少少啊？ 係，喂！依家好多工下耕作噶啦，其實係室內耕作啦，或者。以色列有水耕法啦，喺个嗰个喺个绿喺个沙漠嗰度都可以种田啦。即系 咩鱼咩鱼龙共生啊嘛。 即系好多啦，呢啲鱼菜共生啊，呢啲喂好多啦，呢啲嘢系咁啊，佢哋可以参考下嘅。唔使耕田， 佢哋唔會做嘅，唔會花時間去做。 因為佢哋係扮耕田啫，嗰啲其實叫做休閒農業嚟噶。休閒咪即係禮拜六，即係嗰啲叫做，即係你知星期日咧就好多人，比如話有 Sunday driver 啦、Sunday farmer 啦，好多呢啲嘢嘅，佢就係呢啲咯。即係禮拜日有好多人揸車就出街咧，就會撞車，因為平時佢唔識揸咁樣噶嘛，係嘛唔熟練啊。你嗰啲新地翻埋咪就呢啲咯，或者连嗰啲农具都唔系揸得好稳阵啊咁样啦。好啦，咁你讲下咧，即系下一个题目啦，就讲下咧， 這個的李慧玲啊同埋阿余若薇呢就搞了一個叫做2019年版本的黃雀行動喎、啊。Okay? 咁啊搞咩呢佢哋係好啦。咁啊搞呢个黄雀行动。我哋睇下图片先 ,ok? 有图就有证据。哇好大气个李慧玲啊。ok? 嗱李慧玲就讲咩呢佢话找数 ,Audrey 余若薇呢昨晚响左右大局呼吁佢即刻表态响应喺24号占中九次判刑之前。每日身上都有一点黄黄衫黄色饰物甚至只是一条黄丝带就以表初心。在街上见面迎来一点黄就知道是同路人互相鼓励啦。如果街上穿黄色衫的人够晒多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喂黄衫最近那个就叫做人民力量同埋义工民望咁系。即系黄色，哇！你睇下佢，哇！又黄袋，又黄衫，系嘛？ 黄面 啊，黄面，即系酒黄色的面，呢叫做 OK 啊，唔系酒黄色的心。喂，大佬，你真系搞乜嘢啊？李慧玲，你真系交化呢个个社运咯、啊，其实系。咁我想问你呢个柯俊余若薇同埋李慧玲，就搞呢个黄雀行动。首先除了你的象征意义之外是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是不是即是只不过是一个表态而已。其实等于张家辉在那套什么电影在那个信上面写刻着我爱蔡枫华都没分别的。你不如纹身我要真普选在那个胸那里写行出街整个不着行动 ,OK?即張家輝咁啫，你有冇睇啊？嗰套同阿吳君如做嗰套叫乜鬼嘢啊？千王之王二千啊，好似係嘛？我愛蔡楓華咁樣係嘛？或者嗰套叫做最佳選友咁喺阿馮瑞凡嗰、那個啊，定係阿叻嗰度阿叻嗰個身上邊寫佢有疱疹、生人勿近咁都得㗎？你即係做呢啲咁樣黃精色嘅表態啫嘛？呢啲係真係黃色啦，不過黃精色嘅，喂好低 B 啫係嘛？好啦，再嚟喎。阿李慧玲咧，咁都唔夠喎、啊。OK， 佢係佢好多嘢嘅，我哋一齊欣賞一下佢哋呢啲泛民心黃傻粉嘅輿論領袖咧嚇、啊。哇，好啦，禮拜四晚咪掛咗黃色暴雨警告嘅。咁我開始李慧玲咧就即係急不及待咗嚟怪力亂神咯，就話連個天都撐黃雀行動啊！喂，唔該你啦。李慧玲， 即系陈云芳，真系。 屌你！你嗰阵时成日话陈云根系呢一个嘅搞邪教组织啊，咪一阵又话人哋呢个怪力乱神。屌你咪一卵样，你哋大佬连个天都撑黄雀行动，即系首先你呢个黄雀行动其实就系食字嘅，就系食1989年嗰个黄雀行动，即系嗰个所谓营救民运人士嗰个黄雀行动啦，系咪？记唔记得啊？就系司徒蛙啊、邓光荣啊、梅艳芳啊嗰班友去即系。即是牵头去过搞那个啦叫做黄雀行动你现在又搞即其实呢他呢话给大家听他有个 hidden agenda 的因为今年呢就是六四的30周年 嗯 即今年会很黄啊我想预告给大家听即成年都是黄色的黄色丝带警告 OK 很黄很黄很暴力 黄丝带警告 黄色丝带警告一话给大家听第一就是有这个的即是所谓的黄雀行动第一波第二波就是六四三十周年就要大家踊跃入钱入钱入钱。 黄 色筹款警告第三呢就是928的5周年你知道逢五逢十就是很重大的日子。 大搞了。 大搞了今年是大事铺模了。为什么今年的928五周年会大事铺模呢因为今年的11月是有区议会的选举。而戴耀廷是力倡他那個的所謂風雲計劃是要奪得區議會過半數的議席嘛所以今年我可以預告給大家聽是黃絲帶很黃的一年而這個黃呢也都是借著很多的東西來到去即是吹谷的除了這個黃雀行動之外還有吳文遠那個的即是廣告啦 即係攞呢個梁振英做過氣嘅出氣袋嚟到去即係打飛機啦，咁樣成班黃心黃傻粉係即係好著弱嘅，睇到佢哋上個禮拜係，而係最近《蘋果日報》今晚出咗個新聞啦，禮拜六晚就話咩問嗰個 Siri 啊，即係你啱啱 send 咗俾我睇啦，就問個 Siri 咧問梁振英幾時死，就話 Siri 報錯咗佢咧，就話喺禮拜一瓜咗腦塵，然之後成班心黃傻粉就去留哈哈啊，開心啊！即系依家， 即系笑啊咁样。 即系依家，其实佢哋成个班心黄傻粉就系利用紧一种嘅打飞机嘅方式咧，嚟到去自我陶醉或者麻醉啦。然之后将呢个情绪系延续到十一月嘅，系即系我可以预告俾大家听，今年系好旺嘅一年嚟嘅，系一定系噶啦，无所不用其极嘅。大家见到系咁，你话佢哋搞呢嘢有咩实质意义咧？对于我哋一般正常理性市民嚟到讲，系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心黄傻粉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大佬。大家要明白为什么他们搞一连串的东西，是其实为了风云计划做势。我要踢爆你了，有你说又找些打手上连登闹下我老千啊，呃钱啊，这 样。 你都是得这些东西，因为我又踢爆了你了。你整件事其实就是为了风云计划做势。好了。而你占中三次来说，为什么是会得不到本土派或者其他人士的即是声援呢？有些人就即是有些所谓的温和本土啊，或者什么就说，毕竟呢他们呢都是义士来，我想诋毁了义士这两个字咯。如果你说这个的戴耀廷这班友是义士呢，那我就不是讲完李慧玲先，未讲完，原来好不好？ 好啊， OK， 讲完李慧玲先，真太好笑了。李慧玲咧，寻日就继续黄雀行动。坦白讲，衣柜黄衫罕有，几经周折咧，就揾到呢个十几年前嘅旧 T 恤。啊，话你睇佢个样几靓女啊，真系。哇！ 攞佢出嚟啊， 等我先。O K， 你小心啲吓。 我 都懂。哦，好，好，睇完啦，睇完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一点心意啦，系咪 ？O K。即是他是会继续黄雀行动去到4月20几号，这个第一波宣传讲了讲定给大家听了。跟着来他们呢会继续拿 CY 来做那个出气袋，即是拿689来去做那个打飞机，做那个肉便器的所谓。喂，他没所谓的。他们现在，喂，现在是林郑月娥做的行政长官嘛。怎会日日在那讲 CY？ 2019年了，苹果日报。 这些东西又不做了。 是吗？是吗？因为他们反不到林郑，因为林郑的民望是比较高，所以就要找一个民望最低的人出来呢去打飞机，去聚集那些票源酷票。讲得够清晰没啊，泛民？又找些打手上网闹我啦，继续。我会继续讲在这个台都没用。那为什么本土派对于这些占中三次是这么反感呢？点解你就因为你哋讲啲风凉话咧，其实都唔啱嘅。始终佢哋而家要面临判刑啦，有机会坐监噶。你哋咁样讲系唔啱嘅。第一，记唔记得呢一个嘅杨岳桥讲过啲乜嘢啊？杨岳桥讲嘅话，喂，当你哋坐监之后，你哋嘅人生系会更精彩、啊。杨岳桥咪讲过呢样嘢啊？当本土派嘅人士系锒铛入狱嘅时候。杨岳桥话佢哋嘅人生将会更加精彩。陶谨申系讲过一句咩说话？陶谨申话：对于无论系呢一个嘅警察嘅暴力，或者系本土派嘅人士嚟到讲，嗰个判刑都系合适嘅。点解今时今日《苹果日报》唔揾个记者去问下陶谨申占中九子嘅判刑系咪合适啊？因为未判系嘛？好，等你下个礼拜判刑嘅时候，你问下陶谨申啦。找啲記者去 啊，睇下把尺係點度。 係啊，你問下陶謹申佔中九子嘅判刑係咪合適啊？講得咁風涼，你就唔好怪其他人咧去講一啲嘅風涼嘅説話，因為呢啲嘢全部都係你因你泛民而起嘅。咁而係你楊岳橋同埋陶謹申講完之後拍下攞有算數，但係好多人聽咗喺度咧係記你一世嘅。我可以同你講，你講過嘅呢啲説話，如果你冇收翻冇道歉，係咪啊？陶謹申，你咪講過本土派人士嘅判刑係判得好合適啊！今日輪到民主派啦，我同樣話俾你聽，呢啲判刑我可以我喺度講係合適嘅，因為你哋自己走去自首同埋剔點心紙，話你哋自己干犯咗咩罪行啊嘛， 咁你唔可以喂你自己干犯咩罪行啫？你有冇干犯到乜嘢啫？咁人哋去告你，咁啊问题啫，系咪先？你自己真系预约被捕噶嘛？系咪啊？你有啲人自己真系自首噶嘛？咁你有咩判刑啊？你哋要求判刑系合情合理嘅，戴耀廷嗱，我继续咧拎翻你当日嗰啲嘢出嚟俾你睇啊，戴耀吓、啊，就唔系咧，我喺度咧车天车地喺度讲嘢嘅吓。咁啊，戴耀廷咧就曾经讲过啲咩咧？咁点解大家唔需要去同情佢咧？咁样系好啦，咁啊，大家一齐睇下咯。戴耀廷就讲过啲咩啊？在这个的佔中那里，即是他们不是很多讨论啊，又 D-Day 又成，记不记得啊？ 啊，记得啊，记得啊。 嗱，他们呢个佔中，是啦，个约章就讲什么呢？第一条，参与公民抗命的方式，无论市民是选择下列何种方式参与，就必须遵守非暴力原则。好啦，就支援 ABC 啦，他们其实做紧这个的，他们做紧 C 啦，就是参与公民抗命的行为。之后会主动自首并于法庭不作抗辩。嗱 ，B 咧就系无需主动自首或者放弃抗辩噶嘛，佢哋唔系噶，因为佢哋选择自首而并于法庭不作抗辩。呢、這个就系佔中三次戴耀、陈建文同埋朱木咧呢三个人咧嘅选择嚟嘅，系 C 嘅。OK， 呢啲系讲咗噶啦，佢哋系你唔好话诶唔系，因为佢哋系讲 B 嘅，佢哋无需放弃抗辩，唔好搞笑啦。他们是去自首和放弃抗辩，不抗辩我们有证据的，他们自己讲过的，不需要有抄片，因为我播片你就会投诉我侵权，我屌你的老尾，真的。好了，你要片我迟点在 Facebook 自己播。好了，跟着呢再看下去，但是你戴耀呢，你14年就说要主动自首不作抗辩了， OK。 好了，他18年讲什么呢？又讲另一样东西了，是吧？他说嗱，呢个18年嘅报道嚟噶吓，17年，唔好意思，呢个17年嘅报道嚟噶。佢话上庭咧抗辩咧系要俾公众睇清不义，喂，真系好笑啦吓！你一时一样，我戴耀廷话抗辩咧系要俾公众睇到社会嘅不公义，如果唔抗辩咧，呢啲不公义嘅证据就会被收起噶啦，大家就会睇唔到噶啦。咁啊，戴耀同阿陈建文重新话愿意承担罪责。亦都强调喺整个过程当中冇隐蔽身份，更加冇走佬。但系你喺当初发起佔中嘅时候，你讲明系不抗辩接受法律制裁噶嘛？你咪已经系转咗咯？呢样嘢系啱唔啱啊？你已经系有抗辩啦，即系你会觉得喂，首先你去搞呢个公民抗命嘅时候，你仲覺得嗰個法院係會告你一條比較輕強啲嘅罪行，然之後你就會走去自首，就會判你一個好輕微嘅刑罰。你有冇即係天真咗啲啊，戴耀廷？嚇、啊！你去搞呢科嘢佔中，即係你會覺得嗰個政府係會唔動用一啲比較判刑係量刑係起點高啲嘅罪行去判，即係去控告你？喂，律政司用咩嘢去告你乜？你有得揀嘅咩？啊、你冇得揀嘅喎，啱唔啱啊？即系你系咪低 B 嘅咧？请问系好啦， 唔系开头咁，其中有一个解释可能系咁咯。佢系谂住本身嗰个佔中咧， 系 就系、 是、两样嘢咯， 跟住又过去左街咯，吓、啊，咁、啊 啊、 即系可能佢哋本身谂住嗰个， 即系本身谂住鸠做嘅，点知系佔咗七啊几日， 系啦， 搞捻咗个大头发出嚟咁样系咪？是 本身啊兩樣嘢，係咪半夜清晨四點零五點俾人抬走就搞掂啦嘛？ 嚇、啊！咁即係唔怪得陳淑莊同埋邵家臻會揸住個大聲公係叫人哋去離開啦咁樣。 啊！ 咁好啦，到到2018年嘅時候咧，佢又有一個嗱呢、這個就喺呢一個，我唔好意思啊，我咧原來發現係冇呢個冇 cap 到圖，但我落咗簿咧就係寫咗咧。就是他2018年的时候就讲过一句说话，即是这个都是戴耀廷来的、啊、我就是他在这个的、香港独立媒体简称港独媒体这样是。那在港独媒体那里就讲了一句，就说他说控罪不合理而是作出抗辩的，这个是2018年12月的文章来的，大家可以找到。我没有吹水，不是车天车地的。而你在 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发现2014年戴耀话主动自首不作抗辩，2017年就话抗辩让公众看清不义，即系佢终于谂到嗰个抗辩嘅理由啦。到到2018年咧，就终于去 legitimize 佢自己抗辩啦，就系、是、为咗因为嗰个控罪不合理。咁你睇到过程中间佢喺度 cheat 紧啦，呢个系。咁而系当初你竟然间系天真到觉得特区政府系会用一条比较轻强啲嘅罪行去告你，你咪戆鸠噶？你唔单止你戆鸠就好啦，戴耀廷，你唔好推埋其他人，系啦，你唔好推埋其他人一齐戆鸠啊！叫你一齐去自首。当初我都话走去自首嗰啲人系戆鸠仔嚟噶，除非佢又谂住去参加选举，例如张秀贤呢啲咁嘅人之外。任何一个嘅市民都唔应该陪佢哋一戆鸠嘅，即系咩现场被捕啊，即系自首啊，呢啲咁白痴嘅嘢，系嘛？啲人成日话抗争就要增加嗰个管治成本，你而家系协助政府降低管治成本，因为你嘅主动即系被捕，主动即系自首，即系呢啲唔系抗争嘅行为嚟啦，啱唔啱啊？送羊入虎口系你主动行入个虎口嗰度。咁人哋點樣苦口婆心去勸你都冇用啦，係咪？呢啲就係所以你唔好再話 幻想係同時間有二三千人陪佢哋發癲走去嗰個苦口嗰度，諗住塞爆佢啊嘛。 咁結果咪係得嗰 係唔會噶嘛？ 幾十人咯，事實上係幾十人啦，咪依家拉曬都係幾十人啫。 好快處理曬啲十人一萬啦，搞掂啦。 你唔好以為個法院嘅成本會好高啦，咁唔係好高嘅啫即係所以我就勸導大家咧，唔好再聽呢班友咧係老點，係咪？唉，即係包括你係黃絲都好嘅，你其實聽下我啲節目都好噶，因為咧你起碼唔使再受騙嘛，係嘛？啊，好啦，咁我哋依家報一報數先，依家 YouTube 咧就2123位嘅益友啦，唉，多謝，又創咗新高啦，多謝各位益友嘅支持。咁而係 Facebook 嗰處咧有330位，咁我哋加埋咧就係已經係超過2400位益友啦。多謝各位益友支持，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啊！ 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喂，我發現咧依家嗰個 YouTube 嗰度咧嗰個嘅意見咧，唔知點解好多意見都 high 咗喎，就好多係咩等待審核啊嗰啲嘢喎。咁我不如咧就係、是。看看有什麼情況可以開回那個的、設定呢，是可以等大家，是因為 我不會在那個 YouTube 那裡做 censorship 的、啊、除非你真的又真的罵毓民、啊、那些呢，那我就是會就是將你剷鬼了他、啊、但是一般那些呢我又不想去，有沒有 set 的，請問益友是怎樣可以、將所有的留言 announce 出去呢，我不想去有 censorship，大家各位益友教下我啊！我唔 Q 识嘅呢啲嘢系嗱，例如佢有个闹长毛食屎嘅，咁佢唔知点解咧系出唔到街嘅喎，嗰句嘢系咁我要手动逐个揿，咁我即系你知我哋冇 PA 嘅咧，做节目系个台系需要到 有难处同时处理两边嘅， 同时处理唔到嘅系啊，咁啊吓咪有啲人又话我个亲生大佬系咩职业，我冇亲生大佬噶，唔好意思。系嘛？你再喺度乱咁屈啦，唔该。第一，我就系有正当职业，即系你认为仇思达系唔可以翻工嘅嗱？呢啲我真系想回应一下啦，讲下一个题目嗱。刘俊光之前，即系你呢班友成日喺度嚟啊！啊，仇思达到底系做咩职业嘅咧？关你卵事咩？总之我系做正行职业就得啦，唔系呃，唔系抢，系咪？关你卵事咩？有啲人我做图书管理员，我就算真系做图书管理员，我都系一个正当职业啦，系咪啊？即如果你话我做图书，即系佢哋讲噶嘛，系嘛？咁我唔去判断啦。咁你话我做图书馆管理员，咁图书馆管理员系咪一份好羞耻嘅职业咧？喂，咁佢都系一个嘅，即系靠劳力嚟到去揾食嘅一个职业嚟嘅，啱唔啱啊？即系你话我系咩职业，咁关你咩事咧？系咪？我系正当职业就得啦，我又唔系走去系嘛搞黄赌毒就得啦，系咪啊？我不是搞偏門嘢就得啦，不是搞違法嘢就得啦，是不是啊？即是你是認為仇思達是不可以揾食的，咁樣係仇思達是不可以參加工作的，咁樣係你咪繼續上連登嗰度車天車地咯。我做咩工作其實冇乜人想有興趣，除了你那班嘅反對我啲反仇分子之外，啊，然之後你就可以即係揭開我嗰個嘅即係話工作啦，就可以將我批判一番啦，又喺度收檔啦。 屌你的老母，成班撚樣 loser 喺個網度流連，一再講一次呼籲各位有支持我哋個台咧，就買我哋明信片，係嘛？你繼續眼紅啦，嗰刻有上網嗰度，我再貼多條 link 出嚟一次先。嗱，真係希望大家亦有支持我哋嗰啲嘅明信片，補貼我哋個台嗰個嘅營運同埋嗰啲嘅直播設備。嗱，條 link 咧就貼咗落去。 可以抗衡呢啲咁嘅傻粉啊！ 喂，系啊，喂，你真系要抗衡呢啲咁嘅打手啊、傻粉啊、泛民倚助啊！喂，我哋就系做得好辛苦啊！老实讲，日日咁我的名咧，又日日喺连登，咁啊冇所谓嘅呢啲系，因为我都根本唔当嗰啲友系对手嚟，咁啊系，我知道佢都系做紧乜嘢，因为吓，咁、啊、你可以继续闹嘅，你咪继续闹咯，然之后又闹我哋嗰啲明信片。我哋嗰啲明信片全部系本地制作，同埋嗰个版权系属于我本人嘅 ，OK？ 系我自己去影嘅，所有相片都系我旅行一早起身就去影嘅，冇嘢好抽称噶啦，吓$100五张又话贵啊，又话呃水鱼啊，喂，唔该你啦，你出去睇下啲明信片嘅市价系几多啦，咁样系，咁我要为咗补贴个台，唔通我卖$2一张咩？卖$2一张，你咪又有嘢讲话共产党补贴我去卖明信片啊！總之你哋我做啲乜嘢咧，你都有得鬧嘅咁樣係，但係你鬧嗰啲全部係站不住腳咯。每一個人都有佢職業噶啦，我做咩職業關你條撚事咩？咁樣即係啱唔啱啊？ 一間又話冇職業啊， 係有職業就好過你哋冇職業啊！喺個網嗰度嚇靠泛民嘅係嘛政治綜援去養活你哋係嘛$10,000，我如果我鬥$10,000就冇你咁折墮咯。唔需要靠上網就去針對一個仇斯達嚟到去，即係鬥人工咯。係我冇你咁折墮噶，係嘛？你中意繼續鬧啦，我都知道你喺度做緊乜嘢噶嚇。然之後又話我係熱狗啊，話我圖窮避嫌啊，露出尾巴啊，露出馬腳啊，乜都俾你講曬啦，係咪啊？露出咗咩馬腳啊？咁樣係賣明信片係明買明賣，係個交易嘅行為。咁樣益有支持我哋個台，我哋係好感謝嘅。我哋再講一次，咁但係你鬧我嗰啲就有得你鬧啦，係咪？你喺度嚟酸乜嘢啫？咁樣係係嘛？唔啱你可以開個台出嚟反仇嘅，睇下冇人捐錢俾你咯。咁樣係係嘛？睇下冇人買你啲產品咯。咁樣係你可以做啊！ 你可以反仇啊！大行其道打正。 喂，係，既然你咁多人一留言反仇啊，唉，巴閉啦！連登嗰度大串連啦。都系得个几版，屌你乜闹嚟闹去，都有几个 account 推嚟推去，推到冇嘢好推，系嘛？跟住又开多个，又推多一次，咁你咪中意咪做咯？呢啲嘢系咪？即系你我连睇见嗰啲有啲益友 send 俾我啦，唔使啦，又系讲嗰啲阿乔文啫嘛，即系来来去都系嗰啲嘢啦。 唔系，佢都系冇人睇，冇人睇，竟然俾人哋搬咗去，搬埋一边啊！ 哦 ，OK， 即系搬埋咗去，即系掟埋一边。 正视台 啊！正视台 ，OK， 即系冇人睇嘅。 所以真系俾人睇啊！而且佢都系啲咁嘅人推。 系咁，所以咧嗱，各位益友咧，真系要支持下我哋嗰个节目先得啦。咁啊，但系咧嗱，我又想讲咧，嗰个嘅书展咧系唔会卖呢啲产品嘅，应该就系因为咧，我啲书咧就其实系喺明报出版社嗰度系即系卖噶啦。咁但系因为呢啲嘅明信片咧，其实系我自己嘅私人嘅产品嚟嘅。就不是出版社喺麥嗰度幫我出嘅，咁所以就應該冇得賣嘅，嗰度係啊，嗰度冇得賣嘅嚇。咁啊，大家支持一下我哋嗰個明信片啦，即係我即係呼籲一下啦呢樣嘢，同阿黃柏一樣啊，上年一樣啊，屌你啊，上個禮拜一樣啊， 啊 高級啊，缺水咁樣係。嗱，我貼翻條 link 出嚟先嚇，即係唔需要再揾呢啲嘢嚟攻擊我啦，冇人理你噶，唉。 而家 Facebook 系咪？而家 YouTube 系咪有得啊？佢有啲点解有咁多信息系被撤回咧？系咪会帮你过滤噶？ 我依家咧就关咗嗰个所谓自动封锁垃圾信息噶啦，咁应该就会好好多嘅，应该会好好多噶吓。 啊，有得嗰啲人闲话咯，唔好撤回佢， 系 等佢发泄啦。 唔好撤回佢，佢中意闹我咪由佢闹咯，系嘛？我睇俾你闹啦，最好打电话上嚟闹添，系嘛？你打电话上嚟闹啦，我做乜嘢关你卵事咩？啱唔啱啊？唉，真系好无聊啊！日日喺度日讲夜讲，日讲夜讲，即系我唔可以翻工啊！我翻亲工就呃钱咁样系吓， 即係你哋係要反仇，又唔該理性啲，冇得反仇咧就忽撚咗嚇。即係關你撚事咩？我出書關你咩事啫？出書又話我呃錢，出書呃咩錢啫？即係我總之咧，我做任何嘢咧都唔可以做噶，其實係嚇、啊，即係我唔可以揾食嘅，最好躝街壓地，你哋躝街壓地都未輪到我啦，係咪啊？開個台出嚟冇人睇下眼紅，我哋眼紅啲乜嘢啫？我睇到眼冤添啦，推嚟推去，哎，又係嗰啲人，哎，屌你咁啊，傻一傻，喂，應有喂，聲過嚟啦嚇。啊即系话啊，系咪又系嗰啲人开噶咁样？屌你老母啲益友就话啊，系啊系咁就唔使睇啦，已经系嘥时间啦。我哋嗰啲我哋啲益友全部系真人啊嗱，所以我呼吁8191247，大家可以打定呢个电话嚟，就话俾嗰啲咁嘅友仔听，话俾嗰啲心黄傻粉听，我哋全部益友都系真人嚟噶，我哋唔系督数嗱。有啲人又话我哋督数，即系我又要回应下呢样嘢嗱。我哋讲柳俊江之前咧，讲下呢啲废话先。即係過場嘅廢話，啊、有啲人就話我哋篤數，就話我咩以前開咗個同著電台個 page 咧，就有好多咩埃及啊，有好多嗰啲咁嘅敍利亞嗰啲咁樣嘅 like。我想講喺 Facebook 咧，嗰、那個同著電台個 Facebook 咧，我已經4年冇用過，甚至乎依家聽緊我哋本土台絕大部分嘅益友都唔知道有呢個 page 嘅存在。嗰、那個 page 最後一次出 post 已經係2014年啦，咁樣係。我係接近五年， 我都唔記得咗有呢個 page。 我接近五年冇用過噶，咁然之後係啦，你都唔記得。咁然之後咧，佢就話我哋嗰個 page 咧有好多啲咩埃及人啊、敍利亞咁樣，就話好多南亞人啊咁樣。你知唔知呢啲 like 係可以喺淘寶嗰度隨便可以買到？然之後你幫我買又得，我幫你買都得噶。其實係我使少少錢就可以整蠱你噶啦，咁樣係。然之後佢就以呢個咁樣嘅同著電台嘅 Facebook 嘅 page。话嗰个 page 有南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就反过嚟咧就推断我哋依家听紧我哋嘅益友，全部都系南亚人啦、叙利亚人同埋埃及人。你唔好搞笑啦，何俊谦，你开你名啊，何俊谦傻仔，吓、啊，阿矮仔何俊谦，你唔好搞笑啦，我哋益友全部系埃及人，我哋益友全部系呢一个南亚人。即系你，唉，我知道你系好折堕，系咪？你讲嘢都冇人听，啊！你呢世都上唔到大台，你呢世咧都注定系冇办法咧做到文宣嘅工作。 啊！喂，佢有一刹那嘅光辉嘅喎， 一刹那嘅光辉，呢个留翻蔡峰买判断啦。 好开心嘅喎，佢自己好好成日好 power off， 有一个 post 咧，成日有几千人撑佢喎。 即係嗰啲正評啊嘛，係咪啊？ 係啊，嗱你跟住而家咧，佢又出咗個 post 啊嘛，早幾日，佢趁你得啊嘛，趁你俾人攻擊佢就走翻出嚟。 你如果我得咧，嗱，我想講，因為我哋 YouTube 係，我再講一次，我哋 YouTube 係有2200位益友收睇緊，係創咗近日嘅，即係近呢幾個禮拜新高。Facebook 就係350位益友，加埋已經2500個益友啦。如果我咁样都得咧，我得嘅时候都仲有2500人咧，你唔好俾我上到去啊！屌你乜爆声啊！话俾你听，你仲更加之扑街啊！何俊谦， 咁啊何俊谦咧，喂，咁佢喺个讨论区度出咗个 post 咧，就还佢自己一个清白啊嘛。 系， 咁跟住得嚟嘅结果咧，得个有100零几个负评。 O K， 咁我哋其实真系。我就想呼吁寻找多嘅撑我，如果2000几人， 即系嗰2000几友， 系啊，嗰2000几友突然间有啲咧，系嘛， 系 撑你啊嘛， 吓， 又话还你一个清白啊嘛， 唔系呢个位我哋留翻最尾先讲啊，系咪啊？我哋一阵间都专 留翻晏啲先讲， 留翻晏啲先讲嚟噶。因重点讲啊，你即系等你中意，你中意闹我哋，我哋咪去即系。我哋撚下你咯，我哋又系咪冇所谓嘅？呢个你都几好笑嘅， 益下你啦， 益下你啦！你中意上，你中意上位嘛？帮你，咁冇人识你。 好啊，喂，咁啊，记得各位益友咧，就系、是、记得支持我哋嗰个嘅本土台嗰个明信片啊！嗱，有个益友 Black Japan Local 就问可唔可以直接资助？咁唔好意思，我哋又不接受直接资助嘅，因为咧。如果我哋接受直接資助，有兩個問題。第一，嗰班咁嘅冚家富貴一定會走去金管局嗰度舉報我用私人户口作商業行為。第二咧，佢哋一舉報咧，我嗰個銀行户口咧就會即刻玩完咧，就會收到封信咧話停止我嗰個停權啦，即係將你銀行帳號停權。 咁我就 仲做個非常大鑊啦。 係啦，咁我就冇得用嘅。咁即係當然係非常大鑊啦，一年撳機都冇得撳啦。你啲錢就收喺餅罐啦，咁樣係 凍結咗個資產 啦。資產就凍結埋啦，唔知何年何月先至褪翻俾你啦，咁樣係嚇。咁所以咧，我就不接受呢、這個，唔好意思啊 ，Black Japan Local 係嚇，咪、回覆翻啲益友先。好啦，咁啊講翻啲正經嚟啦，去到即係第三個部分啦。講下咧呢個柳俊江咧就好笑啦。嗱，大家都知道柳俊江咧係一個嘅資深嘅記者啦。咁佢其實咧一向嚟講嘅立場咧都係偏黃嘅。咁呢個都無庸置疑噶啦。咁但係柳俊江近日咧就出咗一個 post 咧。就講話呢一個嘅吳文遠登報呢個行動咧，就話佢冇乜用啊，就遭到深黃傻粉嘅圍攻同埋謾罵。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先呢一個嘢。哇！呢、個真係好笑啊！虛圖虛圖，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啲深黃傻粉，其實佢哋到底係支持民主啊，定係支持民主派咧？咁樣係嚇、好啦。柳俊江柳爷就讲啊，嬲耶嬲耶，讲咩咧？佢话发钱一下冇问题噶，但系卖完广告咁又点啫？咁好啦，佢香港人反应越大，越系叫好，就反而令到我哋觉得香港人系越无力啊，越无事可做啊，挣扎都讲唔上去啦，即系两边都当系娱乐。政治娛樂化，結果可想而知啦。嗱，呢個就係柳俊江嘅發言， 好中肯啦、啊， 好中肯 啦、啊，中肯、啊、都提供一個新嘅角度俾佢反思下啫。 客觀理性咧，我覺得阿柳俊江今次係、 絕對係、 好啦，咁連即係我哋本土台都認為佢係客觀理性，係嘛？好啦，咁但係咧，似乎佢嗰班嘅心 就 傻粉咧，就唔係咁睇喎。深黄咪咁睇啊，因为村民系深黄咪咁睇，我哋睇下深黄嘅意见。Alan Chan 佢话 Alan Chan 又话照柳爷嘅思维，咁头条新闻呢类政治娱乐讽刺节目可以唔使做啦，每集笑完咁又点啫？咁样好啦，即系用一个所谓嘅 counter argument 咧去夹阿柳俊江啦。咁老实讲，你头条新闻已经冇晒价值嘅咯，我都觉得系噶，可以执柒咗佢。因为我不嬲都觉得香港电台应该执咗佢噶啦，或者公司化， 自 负盈亏，好似香港邮政咁自负盈亏，我包你五年之后你执笠。我讲嘅呢样嘢系，你睇下几多公务员啦喺呢个咁嘅香港电台嗰度。不过今日唔系讲呢个题目，你呢个头条新闻嗰个嘅所谓嘅定位同埋嗰个嘅。即係你所做嘅內容其實俾一百毛做曬啦，同埋喂，如果我要睇你頭條新聞，我不如睇一鳩大事回顧，我不如即係睇下杜汶澤阿澤哥個節目，我使乜睇你頭條新聞喺嗰個廣播條例咁多嘅規管底下去諷刺特區政府啫？你明唔明啊？大家嘅性質其實類同噶，頭條新聞同埋呢個一鳩時事係咪啊？同埋一百毛有啲嘅節目，星期三講案咁樣先算啦。喂，佢嗰個做得唔錯，嗰陣時做一啲嘅專題報導嘅時候， 個尺度更加大啲，係咪？ 嚇，佢個迴響啊更加之大喎，喺嗰個網路嗰度， 傳播性都更加大啦，係咪？ 咁你頭條新聞呢啲嘅嘢可以唔使做，我覺得喺成本效益底下，的確係唔使做。唔信嘅話，你叫港台公佈一下每一集頭條新聞佢嗰個嘅成本係幾多少？你再對比一下一百毛嗰個每一集星期三講案，同埋澤哥嗰個嘅一鳩時事，你就知道佢應唔應該做落去噶啦。OK， 好啦，靠汪就話喎，話如果連發泄一下嘅權利都冇，就真係冇希望啦。咁你可以不停咁發泄嘅，嚇、即係 每一日攞 發泄發泄，係啦，不停係啊，瘋狂發泄，肥佬會好多謝你，多謝發泄又射十幾萬啦。呢啲仲瘋狂啊！當年鄭錦滿射落海唔益你啊！屌你咪鄭錦滿都係射一鑊啫，三十萬，你哋日射夜射，每日射十幾萬，想想一下啊！好啦，咁啊繼續落去咯。咁啊，既然係咁嬲耶，有咩好建議啊？啊，好啦。啊！跟住如果连发泄都冇，香港人只会谷死啊！你咁叻，suggest 下有咩可以做，同埋挣扎啊！咁样好啦。咁跟住有人讲话，确实系无事可做，包括笑紧件事 无聊嘅人，即系你刘俊江阁下啦。咁跟住老啊，咁啊俊江啊，你有咩高见咧？咁样嗱，即系全部人喺度讽刺佢啊，质疑佢啊，其实围插佢啦。呢啲 系啲意见系。 咁啊，大家睇到咧，其实呢啲咁嘅心黄嘅傻粉咧，第一你就不，即系你不容许人哋去挑战你嗰个嘅意见啦，系咪啊？即系一定要话你登报，其实咧。有不同的意見，喂， 我想講一個公民社會，有贊成有反對的意見是不是很正常先？但是今天論點對駁咯，是不是啊？柳俊江覺得他講了話這些東西是政治的無力感是很強，因為你沒有事做到就找一個過氣的出去袋來發洩，其實是他沒有講這句 而已。 而是你這班友是完全是問他，那怎樣啊？你有什麼高見啊？你有什麼？不是要每一个人评论那件事的时候都要提出一个高见才可以说你那些行为是废的嘛。即等于有些人在网上说、哎、你仇思达的网台无敌神区只是勾勾的，只是说话人的，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喂，我就是告诉人听你们做的事全部是无效的嘛，对不对？所以叫人不要去陪你们去送死，包括不要陪你们去坐监葬送自己的前程嘛。这件事很清晰的嘛，是。咁都仲唔夠社會責任啊？做呢啲嘢係，哦，就要做啲咩啊？你想我做啲咩啊？你想我做黃花崗烈士啊？你真係發緊夢啊！真係，你真係發緊夢啊！啲朋友，你想我做啲乜嘢啊？係，即係當人哋去批評你嗰啲行為係無聊嘅時候，係冇用嘅時候，你哋作為政棍嗰班友應該反思一下，就唔係派啲打手就係問人啊！你個台又做啲咩啊？你又做啲咩啊？做啲咩啊？我需要做啲咩呢？我就做咗我个广播咯，我就建立咗一个我自己嘅属于自己嘅舆论嘅平台咯，去即系每个礼拜同啲益友一齐去分享一下呢啲嘅见闻咯，仲唔够啊？你问我做咗啲咩嘅咧？你自己做咗咩啊？你连建立自己嘅平台做唔到啦，要依附喺人哋嗰啲平台嗰度匿名留言咧，屌我嗰啲系咪啊？你更加之乜都做唔到啊，系吓，我起码有个平台。你乜都冇，好啦，咁咧就系呢啲咁嘅心黄傻粉又疯狂躁动啦，系咪？咁其实咧嗰一日咧，阿黎牛都讲咗系 C Y 大方回应嘅，系四两拨千斤嘅，系咪啊？ 系啊，第一日啊嘛，啲人就喺度就话喺度估紧佢，呢个边系够唔够胆转载咧？咁好尴尬嘅，咁样。咁啊 ，C Y 就真系四两半千斤啊，咪照转载咯。 但系佢照贴嘅喎， 照贴。 然之后有四隻字咧，我发现系 C Y 咧呢排嗰啲咁嘅公关咧，真系做得，唔知系咪可能判咗俾人做啊个 Facebook。咁啊讲得几好，有一句嘢叫做多谢宣传。你话死唔死 啊？ 十几万，俾 C Y 四隻字化解咗，叫做多谢宣传。你乜？你话你文苑呢包几戆鸠啊？系。点解我过咗气嘅政治人物，去将佢重新去到嗰个嘅政治舞台上边去发光发热？多谢你啦，吴文远系咪啊？当然佢亦都系想刷存在感嘅，咁样系呢啲好容易理解啦，系咪？ 或者系箍住啲吓傻粉票啊，咁样样咯，系咪？ 其实佢哋 冇成本，嗰啲钱又唔系佢嘅。 阿钱伟乐阿甩甩讲一样嘢好好嘅，其实佢个分析咧就话咧。那些人只是罵我或者罵毓民或者罵即本土派罵誰都好，其實他們是為了箍他自己的基本盤而已，即他們會 說 心黃，是的，箍住自己的心黃的傻粉而已，根本沒有人給票他們，你不會罵仇思達而有票的嘛，是你罵一個沒有參與選舉的人會有什麼票呢？其實你互相搶而已，社民連、啊、花生台、啊、民主黨、啊、那些你互相搶票而已嘛，喺度啊，即系又俾人踢爆，你哋几捻样衰啊！好啊，跟住咧就吴文远咧俾阿 C Y 就反将一军、哦，就系佢咧涉嫌违反公司条例啦，同埋系涉嫌诈骗、哦，哇咁好严重啊！呢啲系，即系佢有个香港人忍耐力有限公司，其实有限公司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即是你根據公司條例啦，其實又是你不可以妄稱自己是冇，即是你冇呢間有限公司，你不可以話自己有嘅，係嘛？ 梗係唔得啦。嗱，即係好似你登廣告咁樣樣，嗱，我唔知佢哋嘅流程係點樣樣啦。有一個人揸住啲籌咗款嘅款項走去登廣告，咁係咪你係咪真係同呢個蘋果嘅sales 啦，係嘛？負責廣告嘅同事啦，係咪真係同佢講係有一個叫做香港嘅香港人引來嚟嘅有限公司先？如果真係同佢講嘅，嗰、那個人又信你嘅，係嘛？咁佢可能佢都要你俾啲叫做 BR 啊，或者啲卡片嘅證明㗎嘛？ 要㗎，要㗎，要㗎，要㗎，係 嘛？你唔可以，你除非你話俾佢聽係匿名嘅，係咪？你如果唔係嘅話，你話我係呢間公司嘅， 因為你有限公司有一個法人嘅有法人嘅地位㗎，呢個係 係絕對係啦，係嘛？所以又俾人捉蟲啦，又俾人哋揾狗叫做。 咁你話你真係幾樣衰啊？呢班友係啱唔啱啊？即係你搞一樣嘢出嚟，本身係諗住咧，即係玩下 示威 嘅示威攞威嘅。点知你攞威不成，又俾人四两拨千斤，系嘛？即系我哋依个唔系赞啊 ，CY， 而系佢真系屌你，系咪做咗五年嘅特首，都原来竟然间系佢嗰个搞公关系，竟然落个台之后最好系金钱，你死未啊？呢个对付个对手太弱啦，就叫吴文远咯，因为咁你有乜可能佢唔捻到你傻啊？ 我冇得讲噶啦，即系你个。嗰啲粉絲又收貨，咁我冇辦法啦， 係嘛？啊，你個 level 太低啊！ 不過有手尾根咯，唔知 係嘛？佢有手尾根咯，吳文遠本人係有咯，咁啊 CY 一定係會即係鍥而不捨噶 啦， 啊追住佢噶啦，咁會係咪？但係咧，我都 覺得同你玩啊，嚇， 嗯， 哇，幾開心啊！有人同佢玩啊， 係。 平時你個 Facebook 有咩人睇嘅啫？ 係啊。咁即係啊，難得哇！今次竟然有個玩具走埋嚟，屌你老 母！跌埋錢， 屌你老母可以拍呢、這個即係反斗奇兵啊！屌你老母 Toy Story 拍第四集啊！屌你老母就吳文遠同埋 CY 主演啊！你老味真係，即係白痴到爆呢條吳文遠，唉！即係水平太低啊嘛！咁你啲心黃傻粉冇噶？躁動完一個星期咁啊點啊？其實你禮拜一登完廣告，禮拜二佔中九次都已經係屌你老味都定罪啦！你開心得幾耐啫？我真係唔知佢開心啲乜嘢。你話嗰班咁心黃傻粉喺度嚟，跟住又話玩黃雀行動啦！屌你老味，你仲唔撚係為咗嗰、那個即係你好，即係呢啲係做得好明顯啊嘛！你為咗嗰個風雲計劃嚟到去即係 鋪路 去推銷係咪啊？風雲計劃啊係咪？是不是區議會過半數啊？你自己說吧，黃雀行動，你即是影衰鄧光榮，影衰當日那些民運人士啦，是不是？黃丹都有說出去譴責一下李慧玲好過啦。 其實這樣吃個字都幾 其實很不尊重的， 不尊重的，不是那 麼 尊重的， 即是你不是用來玩的嘛，黃雀行動當年一個波瀾壯闊的一個所謂學運，你哪怕你 滿博的嘛， 你滿不滿意都好，畢竟那次是一個流血的行動，那次是一個即是傷害到很多人的心靈的一次的行動，是刻了很多人的烙印的，這一樣東西在腦海裡面是，那我都不能夠否認是這一樣東西是客觀的事實，是不是？就是真的很多人是深深地在腦海裡面烙印了，那而你吃這個字來做什麼呢？黃雀行動是不是啊？你對不對著當日即死了的死難者呢？你對不對得著當日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幫他們走難的人都很慘的，是全部有風險的，李慧玲不是你根本就咁着件衫喺个衣柜嗰度抄十几年前嗰件黄衫出街咁简单噶，啊！即系希望呢人反省一下啦，唉！黄雀行动啊，好啊，咁我哋就即系再讲落去啦，咁啊讲下咧呢一个嘅就系、是、即系讲下苹果日报啊，不如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话说咧，苹果日报咧就搞订阅制喎，黎牛。咁咧就係、是、即係喺個網路上邊咧就惡評如潮，咁咧就似乎咧市民對於佢哋搞呢一個嘅即係訂閱制咧就唔係咁 like 喎，因為最近咧嗱，大家可以去嗰、那個App Store 嗰度睇睇啊 ，App Store 嗰度嚇，或者我尋晚可以發張圖片俾你。喂，咁嗰個 App Store 嗰度咧，喂，你見到嗰個下載嗰度咧？ 喂，熱門搜尋咧，竟然而家係變咗嗰啲《東方日報》啊、《星島日報》啊、《頭條日報》啊、AM 七三零啊咁樣嘅喎，係嚇。我睇揾唔揾得翻嗰張圖片出嚟先。咁即係你呢個訂閱制咧，其實係嚇走咗好多人，因為香港人其實就唔係咁中意玩呢啲訂閱嘅喎。 你呢個訂閱就已經係香港地已經係好難㗎啦，即係比較難啦。 其實哪怕免費都好啦，都係好難嘅喎，係咪？ 但係最主要咧就係咧，又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個 app 都寫得衰啊嘛。 點衰法？其實我冇用到，你不如你講下。 你嗱，我都係聽啲網友講啊。咁就係話咧，佢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假設你見到條 link 咧，你想撳落去睇，可能係你個假設係個朋友分享出嚟啦。咁你喺個 Facebook 嗰度，你撳就係撳入去就可以即刻撈到條片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而家咧，你就要喺嗰度 log in 嘅。 哦、oh. ， 你撳落去睇條片之前咧，你 lock in 先。咁可能唔緊要啦 ，lock in 都係你估你都係用一次，即係 lock in 一次嘅啫。 係，佢冇次㗎。 嗰個時候你睇呢條片係啦，用嗰個時間之後咧，可能係十分鐘或者半個鐘之後咧，你睇第二條片咧，你又要再 lock in 一次。 O、okay, K， 即係佢有個 session 嘅，佢過咗咧就係要再登入。 係啦係啦，你邊即係你今時今日邊有 app 係咁蠢㗎？ 即係應該係 save 咗嗰個人嘅資料噶嘛，係會。 咁當然係啦，係嘛？最多你咪叫人哋用個 FaceTime 啊，或者用個 Touch ID 啊去認證多一次。你有乜理由就要人哋再打個名或者打個密碼落去再睇嘅啫？ 咁老實講，呢個又真係幾低能啊！ 係好低能㗎，所以點解人哋其他嗰啲報紙或者嗰啲 Apps 嗰、那個？嗰個熱門搜尋咁高嘅 點 解？ 嗱，你要大家睇到啦，唔係吹水嘅熱門搜尋，香港零一咧就已經係獨佔鰲頭啦，就排喺第一位，第二位喺《東方日報》，第三位《頭條日報》。多謝肥佬禮咧，係即係屌你老尾係搞呢個訂閱制啦，嚇、啊、就好多同業咧嗰啲嘅 Apps 咧就受惠嘅 ，OK 嚇、啊，即係好多即係市民咧即係即刻改裝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蘋果部經常提到話佢哋好重視嗰啲咩個人資料啊，好重視話咩微信就係即係將嗰啲資料咧就唔知道發咗去邊啊，一間又八達通盜取嗰啲資料賣俾人啊咁樣。咁然之後你依家要啲讀者個人資料嚟做咩咧？係咪嗱？ 佢連生日都要嘅喎、 啊，你要生日都要喎、啊，咁你係攞嚟係有咩嘢作用咧？你即係攞咗人哋嘅年齡、性別係咪？其實佢仲可以登，佢可以通過 Facebook 同埋 Google 登入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攞 Gmail 登入又得，攞 Facebook 登入又得嘅喎。係，即係你係攞 retrieve 曬人哋嗰啲嘅 data 嘅喎，係。咁攞嚟做咩咧？嚇、啊！第二就係你係唔係準備要搞一個叫收費嘅計劃咧？咁如果係嘅，你不如直接 launch 啦。我覺得你使乜搞咁多嘢啫？即係你搞到最後，如果你首先咧，你搞免費訂閱咧，就已經 set 咗一班客㗎啦，一定㗎啦，會係。因為後班有少 收費訂閱，又 少 班 客， 又 set 一班。 係啦。即系咧，好老实讲啊，你不如直接 launch 好过啦。嗰、那个收费计划系，你即系如果既然你系要最终 eventually 你系要收费嘅话，嗱我唔知道啦，系咪？你啲商业计划我唔会知道啦，只不过我一个提供一个嘅建议啫，系，因为你咁样即系少减两次咧，系仲伤嘅。因为香港人有个好特色嘅特点，就系佢宁愿系唔捻睇咧，佢都唔会登记个户口。有班咁嘅死硬派。即係等於你買 TV 慣性收市啊嘛，你本身啲人係睇開你嘅，你而家咁麻煩，啲人一轉咗去第二個平台度睇、嗯，就唔會翻轉頭噶啦。 即係等於 更何況你要之後你將會話要收錢添。 係啊，你睇 TVB 個買 TV 有一期咪可以免費走去睇嘅，就咁走去睇噶嘛。嗯一話搞登記會員制就已經少了一班人㗎啦，嗰班人咪各散東西咯。有啲真係睇 YouTube 啊，有啲真係睇 Netflix 啊，有啲真係睇愛奇藝啊，上大陸嗰啲土豆網啊、優酷網嗰度睇咯，就都係唔會申請你嗰個嘅 MyTV 啦。咁樣係嚇，呢一啲係冇辦法㗎。你一搞呢啲訂閱制咧，就好撈教㗎啦，就會少咗好多客㗎。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最擔心嘅，當然係泛民啦。啊、泛民的末日、啊、可以说是苹果他搞这些东西呢是对于泛民的选情打击是最大的我们的分析 党报来的 因为你作为泛民的党媒你事实上是党媒泛民的党报啦你这样搞订阅制你不是触及的少了很多人、啊、那你怎么搞雷动、啊、之后用即是要订阅才雷动到、啊啊、你雷少 了雷到的雷去都是那些 扎 fans 啫嘛。 咁你俾雷斗雷喎，依家变咗， 因为佢接触面唔够广啦嘛。其实你知系个误差就越嚟越大啦。 系啦，你因为你之前嚟到讲，你苹果日报就系人都揿得去睇噶啦，系咪先？ 系系。 咁你依家竟然之间系搞一个咁样嘅，即系。即係呢一個係自設關卡咯，你咁樣係，你令到好多人係唔願意去，即係 unwilling 去走去搞呢啲咁樣嘅行為㗎。其實係，咁咧就係、是、原來咧呢一個嘅Android 嗰個嘅應用熱門程式咧，哎都好笑啦！我哋又不如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即係唔好淨係 Apple Store 啊，因為好多唔係果粉嚟嘅，我哋好公平嘅，屌你真係，我哋唔係。淨係 iOS 嘅，嗱有啲益友咧發咗過嚟嚇、啊，就係呢一個嘅。 我都好有興趣睇下，因為你都知啦，我冇啊嘛。 冇 Android 係啦，嗱咁啊大家睇到啦，嗱 Android 應用程式類熱門免費下載，第二位就係東網嘅《東方日報》，On Dot CC， 第三位嗰個《擁擠城市》都幾好玩嘅，其實係 OK。 啊， 得闲等车啫，都会吓、啊，你可以玩下呢、這个，因为佢玩个半钟，即系个一分半钟嘅啫，九十秒嘅啫，一次系。 OK， 咁你等车咧玩两次到咧架巴士就到噶啦。好啦，跟住咧第六位就系香港零一，第九位咧就苹果新闻网、哦，但系呢个第九位咧，据益友嘅回报咧就系、是、台湾苹果日报嚟嘅，唔系香港嘅，系台湾苹果日报吓、哦。啊是台灣版嚟嘅喎，唔係香港版嚟嘅喎。咁大家係可以去驗證一下 ，verify 一下到底呢個益友講嘅係咪真啦、啊、咁樣。好啦，咁啊翻翻嚟啦。 咁你蘋果咁樣搞一搞，係咪就令到嗰個影響力咧？我諗到細張咧係會大跌嘅啦。咁所以咧，我哋更加之要係即係加把勁啦，爭翻啖氣啦，係咪？即係。當日本土派就唔夠你雷動咁樣來，就輸到即係依家就唔使選啦。本土派其實係咪俾人 DQ 曬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自己本土台就爭翻口氣啦，係要係咪嚇？即係希望係努力啲咁樣去再去即係做好啲我哋節目，爭取多啲益友嘅支持係嘛？咁啊，希望就繼續努力啦，都係多謝各位益友支持啊，都係嗰句係咪啊？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你既然紙媒行到今時今日，其實都已經係差唔多走進博物館㗎啦。你睇其實收音機都係㗎，收音機依家我相信除咗的士司機之外咧，就冇乜人去再係通過嗰個所謂大氣電波去聽㗎啦。多數都係用嗰個嘅 Apps 啊，或者係用嗰個網路嗰個 Two Bar 去聽㗎啦，就唔再係即係咁你變咗其實嗰個台嘅意義已經冇咗啦。咁我哋網台都得啦，咁樣係。如果你通過數據嘅流量嚟到去傳輸嘅話，咁就即係所以呢啲咁樣嘅網路嘅媒體啦，或者叫新媒體啦嚇、啊，即係唔係發毛嗰個媒啦。咁我哋希望就係越做越好啦嚇、啊，加把勁啦。呢啲我哋亦都係所謂叫自媒體啦嚇、啊、，self media 啦，呢叫做嚇、啊。希望我哋啲益友就係都會繼續支持我哋係嘛啊？呢樣嘢最緊要嘅。咁我哋見到嗰個收視都唔曳嘅，YouTube 就2200，咁就 Facebook 咧就係、是、有睇下先 ，Facebook 咧就係、是、有310幾，咁咧就已經2500啦，多謝各位益友啦嚇。 哦，厲害厲害，多謝益友啊， 多謝啲益友啦。咁希望我哋亦都係可以緊守我哋嘅崗位，緊守我哋監察呢個嘅平台啦，監察啲政棍啊嚇。O、okay, K， 大小正棍 系大小正棍。喂，咁啊，黎牛，你不如睇下啲益友嘅意见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益友好多嘅意见想讲喎、啊。嗱、啊，电话号码8191204247，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吓。 好啊，咁啊，睇下啲益友嘅留言先啦。YouTube 嗰边咧，咁啊有个唔系雷动系风云计划咁啊。另外就阿高雄咧，佢就话咧，苹果日报咧就大公布化、小众化，其实都系噶，你自己。走向末路，因為你自己的接觸面本身是、所有的所有人啦，尤其是、如果你家裡有老人家，你又睇開蘋果，你就知道了 你可能呢幾日都會收到電話咧，就係、是、哇，點解突然間睇唔到啊？要登記啊，又成你有屋企人幫手嘅，咪會幫你睇到咯。譬如好簡單嘅，如果啲公婆婆係獨居嘅，或者可能佢都揾唔到人幫佢安嘅，係嘛？你議員都唔會幫佢安蘋果日報啦。 咁所以你嘅接觸面都係會少咗。咁啊，肥佬咁啊，有益友就話肥佬禮個老裝屎。咁啊，我唔知係咪裝屎啦，不過我諗係一個營運啦，係咪？屎就越嚟越少噶啦嚇，本身佢哋閒閒地都係超過10万磅嘅每日賣，咁而家都係每日最多諗都係90000份到。咁你唔好睇少就話嗰10000份係爭好多錢，其實就爭好少錢。咁其實你啲紙媒如果嗰個賣紙嘅數字係越嚟越少嘅話，咁 都有個 廣告嘅收入 係啊， 就係啦，越嚟越少啦嘛嚇。好啦，咁啊，神區又翻嚟啦。 呢家都10蚊一份噶嘛，咁賣少10000份，咁啊少10万字啦，又即系10万蚊嘅營銷咯。 咁啊， 因為紙媒又唔係靠賣紙嘅，紙媒都係其實靠廣告嘅，咁樣係。 係啦，絕對係。咁所以佢都知道賣紙嘅人越嚟越少啊嘛。 佢其實好早洞悉到個先機，就係要搞動新聞。只不過佢動新聞，因為佢個政治取向嚟到講係賺錢比較少啫嘛。但係其實都冇乜關係嘅。咁一百無名一樣係偏黃，一百無名一樣賺大錢，搞廣告公司，即係呢樣嘢係係佢睇下佢點樣營運嘅啫。我覺得係冇乜關係嘅。啊，你一百無都係偏黃噶啦，好老實講，咁佢都係即係大賣噶啲嘢係喺嗰個遊戲年輕嘅 年輕群。唔一定係話哦偏黃嘅，跟住嗰啲咁嘅中資機構就唔會落廣告，其實係冇呢樣嘢，係睇個收個效益。 睇個效益嘅啫，你支付寶咪一樣揾呢、這個，即係好多嘅咩宣傳係咪啊？呢一、這個嘅好似蘋果都，我唔記得 exactly 有冇。 有絕對有啦，有有嘅拍曬動新聞咁樣，跟住 Facebook 嗰啲你又見到有個贊助字，有啲嚟賣廣告。係 贊助，唔知嗰陣時係支付寶啊，定係微信支付啊，定乜嘢噶啦？ 啊，嗰啲有啲係大陸品牌手機都有啦， 佢哋 係點會冇廣告啫？ 嚇！咁所以係啦，喂，都係嗰句咧，希望大家各位一有多啲支持我哋嗰個嘅。即是明信片啦，系咪啦？我再贴多次出嚟先，嗰条 link 系， 系绝对系要支持， 绝对支持啦，系咪？嗱，我讲讲咧，那个明信片其实系有边几张咧，咁样系，咁我一套咧就有5张嘅，咁我简介一下啦。咁咧全部都系我影嘅一啲嘅相片啦。你大家 click 嗰条 link 咧，喺嗰个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嗰度咧就见到噶啦。咁你入到去咧，用 PayPal 咧或者系用信用卡咧就可以直接支付啦。咁就有5张嘅，一张就大阪城啦。一張就是奈良的東大寺，一張就是藥師寺，一張就是軍艦島，還有一張是長濱城，全部都是我去拍的，就是5張，就包括郵費的，如果本地的益友是，海外那些我都是好像設了10元而已，就都我不知道夠不夠，不夠都沒所謂，樣都不用補很多而已。另外就會有個信封入埋，有一張我們本土台的貼紙貼埋封口，另外就是會，如果各位益友是想我去簽名或者寫一些字句呢，你就可以在買的時候呢在那個備註那裡寫埋，或者是 PM 我都可以的，你 PM 我都可以的，那我就會是 mark 低在本簿那裡，我也是有本簿的，我之後呢其實呢你知道的，你這些文科人呢始終呢有些人打落個 work 那裡，我不打 work 的，不好意思，我全部都是手寫的，我喜歡是 OK，你看我呢只字啊！你看我哋做功課知啊，即係我哋中意手寫嘅係，咁我又唔中意係即係最尾又要打 work 又要撳翻出嚟，屌嗰啲我唔識用啊！嗰啲係即係就算我寫稿咧，好有陣時都係噶嚇，我自己寫咗一份咧喺個簿嗰度咧，再打開佢仲快，其實係咁你慢慢 打， 係噶會噶嚇 ，OK 嚇、即係嗰啲所謂手稿啊嚇，再打翻落去。即係你冇感覺㗎，其實如果你即係 用個 keyboard， 係我 keyboard 喺度打喎，你同上高登有乜分別啫？打字， 唔會 戰士，keyboard warrior， 你個 warrior of three kingdoms 咩？係好啦，咁講翻明信片咧，就一套5張啦，咁啊即係空郵啦。如果海外益郵，就本地益郵就係即係都係香港郵政啦 ，Hong Kong Post 啦。希望各位益友就多多支持啦，我哋呢個嘅即係明信片計劃，其實都係攞嚟補貼我哋呢啲咁嘅架撐啊，即係各樣嘢營運啊 ，Skype 嗰條線啊等等啦，係咪？即係燈都買2盞啦，咁樣係係嘛？唉，即係總之好多呢啲咁樣嘅設備，咁啊希望各位益友咧就係多多支持咧呢一個嘅計劃啦嚇。 咁啊隨緣隨緣落座啦，呢啲真係嚇。即係都唔好講下咩，咁因為依個我唔係純粹話入錢入錢入錢咁 give and take， 係我覺得係最好嘅一個，暫時我諗到最好一個方法啦，係嘛？好啦，人民超市有冇得賣嘅？唔好意思，唔好抽水啦。OK 啊，咁啊，大家可以去支持下啦。有啲又廣告時間，咁都喂大佬，咁你都係即係呢一個，你都要俾啲時間我去。即係講一下嘅，係咪？我都係得翻我自己呢個平台咯，係咪？嚇，咁唔通我去邊度講咧？係咪？好啦，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就係、是、即係你即係呢一個有啲人想上位啊嘛，我哋又講下佢啦嚇。咁啊，好唔緊要嘅，我哋話説咧就係晏晝咧個益友咧 send 咗篇嘢俾我睇，就有一篇文章咧。就話係即係不點名咧，去污蔑我，將我妖魔化做泛民嘅。咁呢個我覺得有必要回應一下嘅。嗱，佢不點名講我，我都不點名回應啦，係咪？有篇咁嘅文章就將我妖魔化做泛民。咁我係唔係泛民呢？其實各位嘅益友咧就係好清晰噶啦，嚇、啊，即係唔係你呢啲咁嘅班次檔次嘅人咧，係可以將我妖魔化嘅。咁我覺得一樣嘢啫，如果我哋當我哋去講到話有啲心黃傻粉撐泛民，就當咗自己係撐民主嘅時候咧，其實咧，我想講有啲獨派嘅傻人咧，亦都係咧，以為要撐獨派嗰啲人咧，就當撐咗港獨嘅喎。嗱，我想將兩個概念要分開先。第一，既然民主同埋泛民呢兩個係不同嘅概念，嗱，民主係一個理念，泛民係一堆人嚟嘅嚇。港獨是一個理念，獨派是一班人嚟噶嚇。嗱，你撐港獨唔等於撐獨派，等於啲心黃傻粉。喂，大佬，你撐泛民就唔等於撐緊民主噶嘛？你撐獨派都唔等於撐港獨噶，唔好意思啊。嗱，你分清搞清咗兩個概念先，兩個概念嚟噶嚇。一個係一個理念，一個係一堆人。嗱，搞清楚呢個理念先。好啦，跟住落去咧，先至可以講啦。嗱，有啲人咧就覺得獨派嗰啲人咧提出嗰啲意見咧就即係不能夠挑戰嘅 ，OK？ 咁如果你哋啲意見係不能夠挑戰嘅話咧，我想問你哋同泛民有乜分別咧？係咪？你話我係泛民，咁其實你哋先係泛民喎，係咪啊？喂，唔可以咁專制噶嘛，即係等於有啲人喺個網度鬧我哋都即係尋章摘句攞啲出嚟即係分享一下啦，屌我哋嘅，我哋有分享啦，咁樣係咪？即係因為你哋冇乜曝光率啊嘛，我哋幫下你啦。啊，咁好啦，点下名啦。咁独派嗰啲意见就唔系不能够挑战噶嘛，啱唔啱啊？即系大家都系其实系理性地论点对驳嘅啫。好啦，咁你佢啲文章咧就即系 cite 咗我其即系引述咗我其中一句啦，系咪？就攞嚟大做文章啦，就我曾经讲过咧，就话中国咧有共产党解放军喺香港嗰度咧，就冇办法系搞到港独。咁佢就拎呢樣嘢出嚟大做文章，佢話呢一樣嘢其實係泛民咧經常攞出嚟做失敗主義嘅一個嘅藉口嚟嘅。嗱，我好多嘢回應啦。第一，呢班獨派咧，其實有一樣嘢咧就不肯面對一個好客觀嘅現實，係咪？老實講，你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所謂本土又好咩自決又好獨派？我唔理你咩名號啦，有啲咁樣嘅派別催生咗出嚟咧。其實就你哋都認為一樣嘢，就係有共產黨執政嘅一日，香港就唔會有民主啊嘛，係咪？咁你哋先至要另辟蹊徑，又話要搞呢樣搞嗰樣，係嘛？即係話喺呢個基本法框架底下爭取民主就冇人行噶啦，所以你哋先要搞呢啲咁嘅嘢啊嘛，港獨嘛，有啲人就係去咗搞港獨啦，咁樣係 好啦。 嗱，呢樣嘢其實係好現實啦，你哋已經嗱呢樣嘢係務實嘅喎， 現實主義嚟嘅喎。是不是 因为在個基本法框架底下争取不到民主就搞另一些事情。 好了。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你们搞这一科事的时候其实有共产党一天你们搞不到的嘛。同不同意这件事先？ 你如果认为中共執政的时候不会有民主，那我想问中共執政的时候又怎会被你搞独立呢？请问好了。 那当然你就要，如果你说要搞独，你就要话俾人听，你有咩 approach 啦，去搞啦， 佢哋話自己有論述，但係嗰啲論述冚唪唥都係名不見經傳，同埋冇人知嘅，冇人知嗰啲係咪論述咧？咁樣就話人哋冇睇書啦。OK， 一 陣間先講呢樣嘢。 其實咧就唔需要咧攞我其中一句半句出嚟講嘅，就話咩共產黨解放軍嘅。首先，就算共產黨唔出解放軍，淨係用本地嘅司法制度同埋公安嘅機關，即係警察嚟到對付啲示威者、抗爭者，都已經搞得掂啦，係咪啊？第二，我就話俾你聽，中華民國即係台灣啦，係咪？台灣省中華民國嘅台灣省，你硬唔滿意都要噶啦，你啲獨派硬唔滿意都要接受中華民國台灣省呢七個字噶啦，因為台獨係失敗嘅，台獨係失敗嘅。到今日為止，台灣係已經有三軍司令啦，海陸空軍都齊喎。有飛彈了喎，都讀唔到喎，點解啊？點解蔡英文仲係中華民國總統啊？蔡英文去白流係嘛？去啲邦交國去呢一個嘅外訪嘅時候，佢係以乜嘢身份去啊？佢唔係以台灣共和國嘅總統身份喎，佢以中華民國總統嘅身份喎，係咪啊？佢係佢嗰啲駐外機構係中華民國駐白流嘅大使館喎。不是台灣共和國，你搞清楚，替約的都是一方都是中華民國，即是讀不到啦，這樣是。那就是說共產黨的駐軍不是緊要啦，是啊，共產黨的駐軍都沒有駐在台灣的，駐在福建而已，幾百支飛彈對準台灣而已，那就已經搞不到了，其實是。那既然台灣有三軍都搞不到，你香港怎樣搞呢？ 這個就是你要提出一些 approach 去令到人家要說服得到人家接受才行，是不是？那跟著呢，他又有個 further 的 argument， 就說那你即是跟黃之鋒的 Ulo 根是沒有分別啦。 我跟黃之鋒的 Ulo 根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告訴你，就算你有槍械有武裝，你都是打不過的。而黃之鋒是戇鳩到就說你 Ulo 根啦，有軍火，但我告訴你，有軍火你都打不過的。 我解釋給你聽，第一，因為你班友冇軍事嘅經驗，冇作戰嘅經驗。第二，強弱懸殊，嗱呢個好大分別，係強弱懸殊， 係打唔過嘅。台灣已經係嗱，台灣有筋啦，乜筋都有啦，係咪啊？有飛彈啦，有戰機啦，係咪啊？有潛艇啦，有海軍啦，嚇，有步兵嘅陸戰隊啦，都讀唔到喎。 台灣 搞台獨其實很簡單嘅啫，搞一個公投話要搞獨立，基本上不需要很多嘢搞嘅喎，改國號、廢年號，改國號就是改了中華民國嗰年號，那個國號，廢年號就是廢除民國的年號，咁就已經是獨咗噶啦。點解冇做到啊？咪就係因為又是共產黨解放軍的因素咯，咪獨唔到咯。是不是啊？咁既然台灣有咁嘅情況底下都讀唔到，你香港有啲咩嘢嘅 approach 可以搞呢？咁你成日話有論述，你攞啲論述出嚟俾我哋笑下啦。點搞呢？嗱，因為我係現實主義噶，唔好意思，我唔係失敗主義。佢跟住 further 咧，第二點就話，即系咧，佢就話，即系我呢啲咁嘅人咧喺度講咧，嚇呢啲咁樣嘅嘢係，即系話呢樣嘢失敗，嗰樣失敗咧，就係散播失敗主義，同泛民一樣。我想跟你说，我不是散播失败主义。第一，我劝喻啲益友，劝喻啲市民，是戒急容忍、韬光养晦，是保存实力、谋定而后动。为什么？因为你要跟他斗长命嘛。你是不是要好好保存自己，去看到他有一天有机会去压，未必有的。不好意思，好了，你说这个是失败主义。其实这个不是失败主义，我只不过是点出了你那帮独派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失败的，我指出你们必然失败的条件，就不是我说这个是鼓吹失败主义，是不是？你们 launch 过很多东西都是失败啦，这样是一路搞的，一路都是失败啦，但你一路做，那我是不是点住你们，掹住你们说不要再去，是不是前赴后继做一些令到自己是毁了前程的东西？好了，你说这个失败主义，其实我不是失败主义，这样是而是你们过分浪漫主义。你们现在所搞的事其实跟那些左交左翼的文青没什么分别的。即 即係你明知搞嗰樣嘢失敗嘅，你不斷去投入去做，咁你係做到緊啲乜嘢咧？你然之後就話我係失敗主義，我話俾你聽，你咁樣搞會失敗，就唔代表我係散佈緊失敗主義，我叫人唔可以做添啦。呢啲嘢係， 咁我唔同意。我話俾我係現實主義，唔係失敗主義。 好啦。跟住咧就喺度，佢又引述話點樣中華民國啊嗰啲，喂，即係你仲話自己讀歷史添，真係好笑啦！唔怪得鬱敏叫你讀多啲書，你真係請教下鬱敏啦！如果關於近現代史，鬱敏真係專家嚟嚇，即係唉呢啲咁嘅人寫文章，我話俾你聽，明末之後。嗱，太遠嗰啲唔好講啦，陳勝吳廣啊嗰啲唔好講啊，漢啊點啊劉邦項羽你唔好講啦，太遠啦。明末之後有邊一次係靠民變係成功嘅咧？係冇，係零次。三次嘅改元易帖，明末清初嗰次係軍事嘅異民族嘅一個入侵，啊呢、這個好明顯係噶啦，清兵入關啊嘛，嗰、那個已經八旗軍隊嚟噶啦，係軍事嘅入侵。那次是明末清初的，第二次清末民初，那次是什么？不是民变，孙文领导的十次的革命全部输了，是失败告终的。他有没有军火？他也有的，但那帮人全部是被清朝是剿灭的，因为他们实力不足。到最后哪一次是成功呢？是武昌起义，那次是什么来的？那些军队来的，其实武昌起义是军事政变来的。然之後到最後清嗱、武昌起義啦，跟住各省宣布獨立啦，係咪？嗰班全部都係軍頭嚟噶。到最後袁世凱咧袁大頭啦，喂佢到最後一刻係默許或者授意段祺瑞去逼迫呢個隆裕太后嘛？係咪啊？你有冇讀過歷史啊？其實到最後清朝退位係因為袁世凱係已經叛變咗嘛。 呢一單嘢其實係軍事政變嚟噶， 都唔係民變嚟噶，唔好意思。到最後中共更加之唔係民變啦，就係槍杆子女出政權啦，咁樣係，係咪？呢個冇得拗，唔使拗。中共絕對唔係民變啦，咁樣係。 你話民變，清末即係清初之後有邊啲民變咧？嗱，我舉個例子，第一個百年教啦，係咪？嚇、啊，即係以宗教名義，百年教就係、是。剿灭咗啦，好啦， 洪秀全太平天国就系收咗皮啦，咁样系洪秀全啊民变嚟啊，广西佢系广东人，但系喺广西嗰度搞民变，又系搞宗教式嘅，即系佢话系自己耶稣细佬啊嘛，好啦，到后屘义和拳又系以宗教名义搞嘅，咁义和拳后屘直头俾清朝系收编咗添啦，系咪啊？变就变咗义和团啦，系咪啊？由反清复明变做扶清灭洋啦，好啦，呢几次民变冚唪唥系失败嘅。民变喺近年嚟讲咧系失败。哦，你话啊唔系中国咧，中国就唔系香港啊嘛，香港就唔系中国啊嘛。好啦，香港有冇试过民变啊？系有噶，香港系有试过民变嘅，系原居民搞噶，原居民搞噶，系嘛？系咪有个六日战争啊？喺嗰个新界嗰度搞啊？啊、都是失敗的，都是失敗的，民變是搞親都是失敗的，因為你是沒有那個軍事實力，不是 U 撈根的問題，台灣告訴你有了根，有了民選總統，民選的民意的授權都是讀不到，民進黨始終都不肯搞，民進黨搞同婚的公投，搞反核的公投，這些這麼具爭議性的東西，因為觸及不到中共那個的底線嘛，是不是啊？ 他其實可以搞埋呢一個嘅，點解佢唔搞啊？唔搞呢個獨立嘅公投啊？唔敢搞嘛？佢都有軍隊啦，所以你唔好話我同黃之鋒一樣係呼籲 U 撈根啊！我諗就算你有咧，我都係反對，因為你根本上係強弱懸殊啊嘛，點打啫？係唔係要你要啲人前赴後繼去死先得啊？嚇！我覺得你要負翻你社會責任咯，喺寫文章之前係。同埋唔好咁樣嚟到咁樣詆毀我，將我妖魔化做泛民啦。 好老實講，我同你只不過係喺呢啲意見上邊不同意見啫，係咪啊？你唔需要將我連消帶打，又話我係即係呢一個嘅泛民啦、啊，泛民化、啊， 啊、其實你近排已經寫了很多文章是暗串鬱文的了，盲都看到了，樣即借著韓國瑜的事件去寫很多這些東西了、 啊、即我現在做了一個簡單的回應，我希望他是聽到我們那個的 聲音，還有呢你這班獨派經常說外國勢力，我想即你們麻煩你認清楚一個客觀的事實，在香港的現實的環境底下什麼外國勢力、啊、說來說去就是美國勢力，麻煩你說清楚啦，你哋想依附嗰個叫美國勢力，其他聯合國成員國190多個咧，都唔係外國勢力，因為嗰啲外國勢力根本就唔會去睬你嘅，係，亦都係冇嗰個實力嘅，點同中國去抗衡啫？你其實講嚟講去就係美國勢力，咁你唔該講清楚啦。點通搞咩利比亞勢力？利比亞話幫台灣攻打中國添喎，那個黑人總統好似話係。 利比亞 定 剛比亞？ 剛比亞係啦，咪利比亞？搞錯啦，剛咪兩個國家嚟嘅，剛比亞 OK 啦，唔該黎牛嘅補充。咁你講緊個外國勢力就係美國嘅勢力，咁但係美國勢力咧，似乎連你哋放屁咧都唔睬下你哋喎，嚇屁都唔即係眼尾唔睄下你哋喎。佢哋係揾咗阿黃之峰啊，之峰哥去咗美國嗰個戰艦嗰度嚟到密談啊，記唔記得啊？報紙都登過啦。他们是受意之峰哥作为这个最新的代理人，是美帝在港的代理人，是睬都没有睬你们这些独派的一眼。那你又经常说、哎、我们登了外媒了，你登了什么外媒、啊、英国、德国、芬兰、葡萄牙、法国，有什么作用？人家当国际新闻来登的嘛，即等于你苹果日报都会登这个南苏丹独立啦，咁你會唔會去屌你咩？坐飛機走去非洲轉三次機去南蘇丹嗰度聲援呢一個黑人咧？你都係唔會嘅，你當新聞咁睇嘅啫。咁所以咧，唔使成日攞啲外媒嚟自嗨。依家咧就已經唔係孫文嗰個年代噶啦，唔使成日攞孫文咧。以前點解日本咧去檀香山啊，去舊金山啊，係嘛拎出嚟咧打我哋啦嚇？依家已經係2019年啦，唔好意思，唔係1889年啦，依家嚇。日本是會不會幫你去搞獨立呢？這樣是我想是不會的、啊、這個也都大家心知肚明。 好了，那就這個簡單的回應了這件事了，是不是 再講一下、啊、這班有經常說台獨，是不是經常跟台獨那些有交流，台獨就是一個最好的失敗的例子啦。台獨根本受到兩邊的牽制，第一你搞親呢一個嘅講親，即係你搞親實質嘅獨立咧，就會造成一個嘅藉口俾中共去武力去即係攻擊啦嚇、 啊。 美國亦都唔會容許你去搞獨立喎，咁樣係因為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先係對於美國嘅最大利益喎。台灣係咩嚟㗎？台灣係美國牽制中國喺亞太地區裏邊牽制中國嘅一個橋頭堡嚟㗎喎。是一隻棋，是啊，是第一島鏈啊，不好意思，美日安保是包埋的，為什麼？那你沒得獨咯，為什麼？因為不統不獨才是牽制中國最好的一個的因素嘛。喂，你萬一無緣無故宣布獨立，那美軍要參戰啊，還是怎樣啊？如果美軍不參戰，就是等中共去攻陷台灣而已。是不是 你想打喂，我不想打的，其 实。那是喂 无啦啦 是吧，那即是告诉你，你就算拉拢到美国，如果美国是不岌头的话，你都是搞不定。那这个要讲清讲楚，就我就真的想看看你独派有什么的 approach 呢，是可以写到出来，有什么论述是可以写到出来、啊。就不是天方夜谭的神话式的东西。我很现实的啫，是吧，大家咪拎出来笑一下咯，你们说有论述。你 scan 啲書上去 PDF 嗰度，我哋可以笑一下嘅，拎出嚟嚇，係、啊、笑一下嘅啫嚇。你成日話靠美國咩美軍來了我大陸，美軍係唔會嚟嘅，唔好發夢啦。你哋啲獨派啊、城寨啊，日吹夜吹話美國會取消關係法，到最後美國佬繼續要喺香港賺錢嘅時候，佢咪唔取消關係法咯？佢即係你知唔知香港啊？對於佢嚟講，第一係一個牟利嘅地方，第二係一個疊戰嘅地方，第三喂。是一隻棋嚟噶嘛，係亦都係牽制中國嘅一個棋子嚟噶嘛，傻仔！你指點美國佬去做嘢啊？你咪發緊夢啊？請問係只有美國佬係去 initiate 一啲嘅嘢，係唔輪到你哋去 要求美國佬去做啲乜嘢嘢。嗱，呢一啲咧，你亦都係要清晰先得。唔清晰咧，你唔同意都冇辦法噶啦。你話誒唔係㗎，美國佬會聽你嘅民意嘅，聽你嘅民意，沙特就唔使繼續有呢一個嘅蘇丹啦，傻仔。 唉， 即係呢一啲嘢咧，嗱，我想我就講得很清楚啦，就不要再妖魔化我是呢個泛民啦，咁樣係，即係唔需要再寫呢文章噶啦，嚇、啊！你未夠班，你都想妖魔化我係，即係我唔知佢點解要寫呢啲咁嘅嘢咧？你咪覺得反咗仇思大就可以搞到獨立咧？嚇、啊！依家佢哋嗰啲有好笑嘅，有班獨有當我係頭號敵人嘅，你知唔知啊？想殺死我咁滯噶，嚇、 啊！即係話你撞破咗個神話啊嘛， 嚇 啊， 係啊。啊是吧，我撞破了个神话，是吧， 你侵犯了他的信仰。 即是你港独是不是变成一种宗教呢，是不能够即是、去涉足的呢，这样是吧、啊、即是你都贵为一支箭笔，我希望很珍惜你的名号咯，是吧我话就讲了这么多啦、啊、希望他就不要再在这里写我啦，写我不紧要，唔该你呢就论点对驳，就不好呢喺度即系话我系泛民啊，我同啲泛民嘅友系一样啊，咁样啦，系咪啊？我讲得好清晰噶，系嘛？我乜嘢支持，乜嘢唔支持，系嘛？我已经话都已经系讲到屌你噶啦，咩即系画出墙啦，已经所有嘢系啱唔啱啊？唔系话因为共产党有驻军喺度咁简单，你打唔过算咩？咁你我想问你，你点样搞港独啊？你成日搞嚟搞去就係搞民族自決啫嘛，美國佬都唔睬你啦，美國佬見黃之峰都唔見你啲咩劍筆啊乜嘢筆啦，係咪啊？好簡單啫嘛，美國佬識你咩？眼尾都唔睄下你喎。民進黨掌權咗都兩次啦，陳水扁八年，蔡英文四年，讀咗未啊？永生永世不能自決嘅係，繼續係要用翻中華民國呢副嘅老招牌。冇得拗嘅呢樣嘢係，你嗰啲咁嘅心毒，睇到氹提氹走生蝦咁跳都冇用噶啦。呢樣嘢就係嗰個客觀嘅現實啊嘛。你唔滿意嘅冇乜辦法啫。我只不過係指出俾你聽嗰個客觀嘅事實啫，係咪啊？大家諗下咯。你話有 approach， 我都想睇下你點樣讀啊。成日講嚟講去就民族自決，香港係一個民族。哇！俾你聽，香港唔係一個民族，香港咧。就有四大文系，系咪？围头佬，系咪啊？即系学佬人、疍家人，系嘛？同埋客家人，四大文系就五大氏族，吓、啊，即系呢一个彭氏啊、邓氏啊 ，OK， 就呢啲就叫五大氏族。就有冇香港民族咧？我话俾你听系冇啦。台湾如果有台湾，有冇台湾民族啊？吓、啊？台灣有沒有台灣民族啊？咁使唔使呢一個山地原住民同埋呢一個平地原住民又要相繼獨立啊？你嗰啲咩民族先嚇、啊？即係唉，講得多呢啲嘢都係嘥時間，我覺得係。即係老實講啊，你哋搞嗰啲咁嘅獨台又冇人聽，喂，我搞呢個有人聽，係嘛？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我點出咗嗰啲所有嘢都係真相嘛。你話你有好多願景，你話俾人聽有好多願景。你唔好天方夜谭先，你系基于系咪基于嗰个客观嘅现实政治环境嚟讲先，定口噏噏先？噏系人都识噏啦，系咪啊？马克思教有乌托邦啦，消灭所有嘅阶级啦，国家最终会消亡添啦，全个地球咧就会即系化为一体啦，就会成为一个乌托邦啦，系咪啊？吓讲啫，呢啲系系嘛？咁当然你可以去信嘅，你可以信嘅。我即係信仰咧，就冇話阻止嘅呢樣嘢係啊。我想講係宗教就自由嘅嚇。咁、啊、但係如果你講政治咧，就唔好意思啊。我只能夠論點對波啦。除非你話俾我聽啊，依家我哋揀宗教嘅，咁我有你搞嘅嚇、啊，你可以繼續搞嘅嚇。咁同埋你嗰啲什麼論述香港獨立論啊乜嘢？老實講，咁名不見經傳。喂，你話寫咗喎？咁你不如送本俾我睇下系点样读法啦？你讲嚟讲其实都系讲香港民族噶嘛，系咪啊？你系搞错咗民系同埋氏族同埋种族啦，吓同埋你嗰个民族啦，呢啲观念啊都搞不清楚。我仲想讲一样嘢，其实有一个党啫，依家系被应该取替咗啦，那个叫做民族党啦，系咪啊？ 吓、啊，好似取缔咗未？就已经取缔咗啦，好似系 取缔咗啦。 好啦， 民族党咧 喺2016年嘅时候咧，你依家睇下佢嗰个 Facebook 个 page 啦。2016年嘅时候写嗰篇文章，佢都系反对香港民族论噶。民族党系反对香港民族论噶，你知唔知啊？你哋系， 唉，拎出嚟俾大家笑一下啦，真系。即系有啲人仲喺度戆鸠鸠，系嘛？唉，嗱，我话俾大家听啦，呢啲人唔系我自己喺度车天车地喺度，即系吹出嚟噶。如果连民族党，嗱，民族党系嘅嗰啲即系独派嗰啲自己友嚟啦，系咪？吓、啊，民族党都反对香港民族论喎、啊，吓、啊。OK， 好啦，哎，找到啦，张图系 download 先，即系呢啲嘢咧，一定要拎出嚟，大家去睇咯，系咪？就唔好好似嗱，我唔系空口讲白话噶。嗱，呢一个文章大家唔信咧，就可以逐句咧摆上去嗰个 Google 啊或者 Facebook 嗰度查咧，查到噶吓。嗱，呢、這个就系当日嗰个所谓民族党咧，佢哋嗰个嘅即系。文章最后一段写咩咧？2016年3月31号嘅基于咧嗰啲原因咧，公民民族主义即系佢哋香港民族论所提倡嘅公民民族主义咧，就并适用于不适用于香港，亦都无法有效搞出香港民族嘅形成同埋其内涵。否定公民民族主义咧，就不等于我哋就是人种民族主义嘅支持者。我哋咧就不欲自绑于呢啲概念上嘅二元对立，而系认为必须回归现实，承认敌人族裔同地域对香港民族的影响。嗱，当然佢都系认为系有香港民族嘅，不过佢嗰个香港民族就冇话系要公民民族主义。OK， 吓、啊、先至能够咧就正确理解香港民族，正视当下香港民族嘅存亡。嗱，当然民族党佢唔会否定香港民族呢样嘢啦，但佢系否定咗你公民民族主义，佢系否定咗香港民族论嘛。民族論不是我否定的，不好意思。OK， 即是你有没有看到戇鳩鳩，你只是懂得鬧這個民族論，不是我鬧的。這些不是我鬧，你看一下多些東西，看多些文章啦，對不對？不要戇鳩鳩，又說我在鬧，我都是即是所謂 call and call 而已，這些是，對不對？那你有什麼 approach， 你可以拿出來說，你告訴人家香港是一個民族。是你要去说服人香港是一个民族嘛，你说人家 query 你，你说人家去挑战你，质疑你，质疑你就梗啦，啱唔啱啊？咁你要说服到人先得咯。如果你连我都说服唔到，喂，我哋本土台啦都说服唔到嘅时候，你点出去说服啲街坊？点出去说服啲市民？香港系民族呢，系咪？有咩 approach 咧？你哋搞嗰啲嘢系，你话有拎出嚟笑一下啦，系咪啊？定系又系咁嘅搞？喂，老实讲，你连嗰个民族都系用个引号引住嘅，你嗰啲咁样嘅论述系，即系到底系与唔系啦？吓、啊，即系希望系搞得清楚啲咯。吓、啊，呢班嘅独派真系，唉，简直不堪。阿黎牛咩嘢想讲？ 系咁啊！嗰啲益友有冇估埋啊？估下边个？估下边个？ 哦，有冇嗰边个啊？唉，咁啊，唔知喎吓。咁啊，佢唔开名我就唔开名啦，系嘛？佢唔开名我唔开名啦，咁大家 fair 嘅，系咪？吓。 咁我净系想讲就系我系点出咗啲事实，同埋话俾你听你点解会失败啫。但系你又唔好叫我系搭一套论述出嚟咯，因为我唔系搞呢一科嘢嘅人咯。OK。我只是为我点了告诉你这一条路是会失败的，你已经走少了很多冤枉路，当然你可以继续去走，前赴后继去走，我是阻你不到的。能够有多少人不听你们那套东西，我就问住多少人不去听了，因为你屌你想听你那套东西就走上绝境，是达到不到你们的目标的，是会已经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喂，你仲想有几多后生仔系去做你呢科嘢啊？即系做人有啲良知啊，我觉得系啊，好。唉，我唔想讲呢啲嘢啦。好啦，咁啊，阿黎牛，你不如你讲一啲轻松啲嘢啊。 有啲轻松啲嘢有啲讲啊，你 讲啲。搞笑啲啦，系费事咁形象。 搞笑，系啦，转下气氛啦，咁啊，接下电话啦，或者系嘛， 买未接电话系咪好似仲有啲嘢未讲噶？ 仲有啲识做嘅 agenda 咩？系咪仲有一个人留咗啊？呢个系 哦， 你想讲嗰个 ？OK， 我好恨上位喎。 啊，你好恨上位嗰个系咪？佢想闹，即系话下我哋吓。 啊， 我冇讲本土最前线啦，唔好屈我吓，呢个系清除咗佢先，呢个系。 喂，唔好亂咁嚟 啊！你講，我話俾你估錯咗，我話俾你估錯咗噶。我冇講過本土最前線啊！嚇，即係我諗呢啲嘢，大家係不同意見咧。最緊要係咩咧？四個字話俾你聽，叫和而不同嚇、啊。當日你上 D 一百，我都淨係鬧林康正都冇趌你啦。你即係點樣趌我咧？係會嚇，係咪？啊、我不想讲了讲下 你想讲那个是刚 才都讲了、那個、 未讲完那个是不是說要走去搞轮椅那些人士那个伤残人士那些要攻击那个嘛、啊、是不是、啊、那个何俊轩 啊 不是不是先我们读一下益友意见先有个 Chelsea Hazard 就说跳不出个框架就永世不会成功我同意的啊、有些人就是跳不出個框架咯然後就說是即是我們是泛民咯這樣是我只不過是告訴你你為什麼會即失敗而已、啊、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你的獨派就不應該將你們的失敗情緒發泄在那些什麼國民黨啊韓國瑜啊發泄在毓民、啊、或者發泄在我身上是沒有作用的、啊、我發現最近有些這樣的人有這樣的傾向、啊即係將你哋啲失敗情緒發泄喺我哋啲幾回友嘅身上咧，嚇、啊！即係我就是一條友啦，鬱敏就係一個人物啦 ，OK？ 啊，費事啊，係唔好一陣你又喺度嚟，即係又喺度歪曲我的言論啦。即係你係將呢啲咁樣嘅情緒咧發泄喺幾個人身上嚇、啊。如果你要批評韓國瑜，我都係冇問題嘅，我唔怕講埋呢啲嘢。係有啲人即係中意我要講韓國瑜，即係等於當日熱狗話我 期待， 唔係即係熱狗係唔。當日咧，熱血公民咧有一句嘢咧，就話我唔肯去批評梁天琦。其實我由頭到尾都冇批評過嚇，到今日係 OK。即係你要屌鳩梁天琦，唔該你自己開個台去屌，就唔好要求你唔好假口於人，假手於人都已經係撲街噶啦，仲要假口於人，自己都唔敢屌，要揾人借人哋把口去屌。然之後就話我唔去批評，唔去屌柒韓國瑜，我屌柒佢有咩作用啫？啱唔啱啊？第一，我呢個台係不嬲都係監察香港嘅政棍啊嘛，我點會監察台灣嘅嘢啊？第一，台灣嘅嘢我並不熟知，並不認識，係咪啊？跟住又話 call 咗我一句，話啊韓國瑜去中聯辦，我到依家都覺得韓國瑜去中聯辦係唔係咁妥當噶？但係喺韓國瑜去中聯辦之前，民進黨有好多人都已經係見過國台辦啊、統戰部啲人啊嘛。咁你哋系咪应该嗰条把尺系要即系要统一一啲咧？唔好伸缩尺咧。仲有，喂，你话依家呢个嘅国民党如何如何，民进党又点样民主点样进步啊？搞初选，蔡英文系咪要延期啊？系咪压后初选啊？系咪要为咗拖死赖清德啊？喂，依家佢哋嗰啲蔡英文嗰啲当权派已经出晒声咯，又搞个什么五人嘅协调小组啊？咪有陈菊啊，呢个嗰个啊？冚棒都是他現任的人來的，個個就是幫這個蔡英文搖旗吶喊了。賴清德呢，這個民調如果初選的話，賴清德會贏的，你現在不停地陰乾他，不如你同一把尺，你班獨派就一樣對於民進黨就盲撚了，對不對？即是你說我不屌韓國瑜，第一我告訴你，我連民進黨我都很少去屌的，我只不過說他們呢是不夠膽搞台獨而已。對於他們的人物，什麼蔡英文、賴清德、蘇貞昌，我從來沒有在台上怎樣去大肆去批評過的。等於你說，如果你說我不屌韓國瑜，等於我連蔡英文都很少屌。我們這個台不是去講台灣政治的，不好意思，台灣政治要看台灣的電視台啦，是不是？看小康戰情室，看我們把撚咩，或者看鬱敏踩場有講，看我做什麼？我們是講香港的事，就不是講呢個台灣的政治，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你話我不屌韓國瑜，我連蔡英文啊、蘇貞昌啊、賴清德啊嗰啲全部冇屌，咁樣係，咁我覺得好公平嘅，就唔係話哎呀，因為咧即係乜乜乜乜咧，我就唔夠膽去公開去批評我，我批評佢做咩啫？係咪啊？我批評啲乜嘢？我點解要專登 擺一節嘅節目喺呢個夜間熱線嗰度講台灣嘅政治先？請問係啱唔啱啊？好嘥啲時間啦、啊！你哋即係喺嗰度嚟搬弄是非係咪啊？就先喺連登嗰度匿名去講，打上嚟講啦，打上嚟又話驚住益咗我收視，你益唔到我哋收視嘅。你班撚樣打字就叻嘅咋嚇，講嘢就口窒窒噶啦，益唔到我收視噶。唔該，嚇、啊、成班都係垃圾。好啦，咁我哋就係、是、嗱、啊，見到咧嗰個嘅，哎頭先好似係斷咗一斷咧，就搞到嗰個益友咧嗰、那個收視咧跌咗好多啊，得翻千八啫喎。頭先我見呢一下 drop 咗500人喎，係。因为断咗啊，突然之间系啊吓，吓咁啊唔好意思啊，线路问题啊吓 ，OK 吓， 咁啊希望啲友尽快接翻入嚟啦。 系啦，各位益友咧就系尽快接翻入嚟啦，就唔好再系喺度嚟话我唔够胆咩批评，唔系唔够胆，系嘥时间。咁你同样嘅标准，你话我唔够胆批评蔡英文都得噶，吓，唔好嘥啲时间啦，系咪啊？